係係咪而家做呢，完全都係有不同嘅信息放緊出嚟。咁我哋市民接收到呢啲信息嘅時候，好多呢啲專家講嘢，點樣去理解佢呢？咁呢個真係好困難嘅一樣嘢嚟嘅，因為自己有自己嘅諗法，係咪？咁究竟又同時亦都要面對緊，究竟如果自己真係染病或者家人染病點算好呢？嗰啲隔離嗰啲準則又成日都又改變啦，即係嗰啲自我檢測嗰啲準則亦都成日都改嘅，咁呢個咧真係要大家要平心靜氣咁樣去睇住個事態發展嚇，嚟到去安排自己嘅生活咯。 其實咧，關於近日咧，好多市民可能即係特別關心我哋會唔會禁足？咁呢個話題可能我哋稍後再同大家仔細啲講。不過今日咧都有一個新嘅發展嘅，就係、是、即係特首林鄭月娥咧喺今日下晝咧，其實見咗記者嘅，就有回應到咧關於呢、這、一個係咪會禁足嘅問題啦。咁佢嘅睇法咧就係、是、有一啲地方咧係做全城禁足或者封城，講緊係一個不出不入嘅狀況咧，就話香港咧係一定唔會做呢啲事情嘅。咁因為我哋咧都要符合我哋香港的實際情況，但是亦都講到某種程度限制外出，達至到大幅度壓縮人流，去到配合全民強檢，相信亦都會做的。我不知道聽到這個講法，收音機旁邊 的聽眾朋友會不會覺得全民強檢 的方向到底是清晰了，還是你都會繼續有很多疑問呢？就可以打電話來1872311跟我們講一下你的看法，或者你這幾天見到市面的情況甚至是你的憂慮啦。至於現在我們可能可以先休息一陣，稍後我們請來不同界別的人士跟我們講一下他們在全民檢測情況之下的一些看法或者是他們的意見的。 好，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iu again. 今日咧，萧叔叔想同大家讲一个咧，好多人讲英文嘅时候咧，都会用错一个字，即系好简单嘅 marry 呢个字 ，marry M A R R Y 呢个系结咗婚。marry 呢个字系一个动词嚟，其实系可以系一个人去主动去做一件事嘅。譬如我话 I'm going to marry you, I'm going to marry you， 即系。我呢是将会娶你的或者是嫁给你的， OK， I'm gonna marry you， 可以作为一个主动的动词的。但是呢，如果我想讲这个人是已经结了婚了，我就会用呢 he's married， M-A-R-R-I-E-D， 这个是一个 adjective 的， he's married， he's married。 如果我想讲他是已经跟 Susan 结了婚了， he's married to Susan， he's married to Susan。咁所以大家留意，当我做一个动词嘅时候咧，就 marry，OK，I'm going to marry somebody。如果我做一个形容词嘅时候咧，系 married， 咁咧前面咧我系要加翻一个所谓嘅 verb to be，is am are was were 咁嘅字嘅。譬如 he is happily married。咁啊，希望大家就唔好搞乱啦 ，OK。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人立門，其實咧講到呢一個禁足或者係甚至係封城咁大件事咧，咁就我覺得有一個角度咧，這個聽眾都值得留意嘅，就係、是、即係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啦，其實我哋嗰個金融業務咧，可以話係即係接通國際係冇時限性噶嘛。係 啊， 咁所以一旦我哋要做呢一個全民檢測嘅時候，咁好多市場嘅人士可能就會關心啦，會唔會有一個停市嘅一個情況出現咧？ 不過就見到咧好多即係銀行啊或者證券業界方面咧都唔贊成咧我哋伴隨住全民禁足咧係要做停市。咁譬如見到呢一個金管局啦應該是證監會和港交所咧，佢哋咧都分別出了聲明咧，就話係會確保咧市場咧係能夠正常咁樣如常運作。 嗯，係，我覺得呢樣嘢都好重要嘅，因為香港係一個即係國際金融中心啦嚇。咁禁足係呢個真係事態緊急嘅時候一定要做啦。咁但係任何呢啲緊急嘅措施咧，都應該有一啲豁免嘅地方嘅。咁我覺得金融業咧就應該真係係可以係用一啲豁免嘅方式去進行啦，咁大家都睇到當然你內地都試過，其他地方都試過，即係係禁足嘅嚇。咁內地就唔係太咁多個城市咧，就唔係太多城市真係做咗禁足，譬如話西安啊、武漢啊呢啲、揚州啊等等嚇。咁但係咧就好似上海好似冇做過嚇，即係主要嘅金融中心，譬如深圳咁，好似冇做過全市嘅禁足嘅。咁因此佢嗰個金融活動咧，可以喺嗰個期間是繼續咁樣進行啦。咁香港就唔係啦，香港即係咁細嘅一個城市，咁你七百幾萬人，你如果你全部都唔可以續去即係翻工啊等咁咧，咁就對嗰個嘅運作可能會好大嘅影響。咁呢方面，我哋都要問一問嗰個業界嗰個意見嚇。 冇錯啊，嗱，所以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金融界嘅立法會議員陳振英同佢一齊傾下。陳振英議員你好。 你好，高小姐、楊生兩位， 你好。 係陳議員，正如我頭先引述啦，你哋好多業界咧，其實都表達咗認為喺全民強檢期間咧，應該係如常咁樣開市啦。不如你都同即係市民聽眾講解一下，即係呢一點嗰個必要性到底係喺邊咧？同埋有冇收到業界嘅反應？一旦真係有禁足令嘅話，有冇邊類型從事金融業務嘅人士，你哋認為係應該有一個豁免嘅咧？ 首先全世界其他地區就算實施禁足咧，都冇停止嗰個金融市場運作呢個先例嘅。 嗯， 咁正如兩位都強調啦，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就更加唔應該咁做啦。 嗯， 咁證監會同港交所就一早出咗嚟講話股市唔停。咁如果股市唔停咧，股市裏面嗰啲交收咧，一定要通過銀行系統嚟做嘅。咁所以銀行系統亦都可能停㗎啦，而銀行咧仲有啲交易咧，除咗股票相關咧，仲有啲同譬如其他地區銀行之間嘅匯款啊，咁大家都唔想話喺某段時間收唔到其他地區匯過嚟嗰啲錢啦，有啲同業結算啦，仲有一啲外匯嘅交易啦，呢啲都係唔停得嘅。咁仲有就係、是政府幾時公布禁足又唔知，咁禁足期間咧，可能有啲市民一早已經安排咗一啲重要嗰啲財務交易。可能有啲商業合約要交收支付啦，亦都可能有啲樓宇買賣喺嗰陣時完成交易嘅，咁呢啲都要銀行即係翻工啦，咁先可以幫佢哋完成到呢啲交收。咁所以我相信咧，係唔可能咧銀行係停止運作嘅。咁而銀行員工咧，應該有一部分咧係屬於即係頭先啦，阿楊生講嘅豁免人員令到佢可以仍然正常咁去上到銀行嗰度翻工，咁我相信亦都係市民都希望突然間有啲咩基本需要啊，有啲突然間有銀行需要咧，都要可以有銀行提供到服務。雖然唔係前線開通啦，好似而家咁，我哋都刪咗一部分分行，但係起碼都可以去享受到服務。我諗呢個係最基本嘅一個諗法。 咁我想請問一聲咧，就如果真係要維持一個好基本嘅即係運作嘅程度咧，你哋覺得有關嘅員工係嘅百分比有幾多一定要真係翻工，唔可以留喺屋企咧？因為暫時目前嚟講咧，而家未講咁足啦嚇，已經有好多即係銀行嘅職員咧都喺屋企工作嘅，據我所知道， 可能好多都 work from home， 好多 work from home 啦嚇。咁到時係咪呢一張而家呢個 work from home 呢一個嘅程度係提升到邊一度先至可以真係做到又即係做到禁足嗰個要求，但係亦都維持住基本嘅服務咧？ 因為咧銀行嘅種類唔同啊，我哋有批發性銀行同埋一啲我哋成日見嘅零售銀行啦。 嗯， 對於嗰啲做批發業務嘅銀行咧，可能佢哋需要 翻去維持運作嘅員工數目係相對比較少嘅。咁、但係對於零售銀行嚟講咧，佢哋因為仲要維持分行服務咧，咁可能佢哋嘅百分比係相應會比較高。但係咧，無論如何咧，每一間銀行咧，佢內部都有一個應變方案。呢、這個應變方案係一直以嚟咧同金管局都傾出嚟嘅。咁就維持最基本嘅銀行服務有邊啲員工咧咁樣樣。 即係你哋已經有一個名單㗎啦。 係啦，即係有一個咁嘅崗位嘅名單啦。咁嗰個係邊位同事咧？到時編排咗佢做嗰個崗位咧，嗰、那個同事自己就會知㗎啦。咁但係因為呢次仲有一個特別之處咧， 阿、陳振英議員啊，唔好意思，關於個特別之處咧，可能我哋要留翻新聞翻嚟先至講啦。因為咧，我哋而家要先聽一節嘅新聞啦。咁或者翻到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55,35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疫情以嚟单日新高。本地个案有55,326宗，其余27宗系输入个案，当中23宗涉及国泰航空 CX796 从印尼抵港嘅航班。昨日再多117名患者离世，另外滞后情报方面多43人离世，两年以嚟累计1,172名患者离世。再多55间院舍有个案或者爆发，当中40间系安老院舍，其余15间系残疾院舍，涉及716宗个案。488名院友同228名员工，累计有个案或爆发嘅院舍达到670间，涉及3,600几名院友同1,100几名员工。医管局表示，截至上个月底，第五波新冠疫情共有1,939名儿童入院，其中49人要入住深切治疗部。2岁或以下需要入深切治疗部的病童占多数，有30人。玛加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话，分析过儿童个案，绝大多数都是病情轻微，发烧2-3日之后就会退，7至10日内会康复。他说儿童如果没有持续高烧等的警号，家长不用担心，在屋企悉心照顾就可以。他呼吁家长，如果发现病童的呼吸急促，有嘈杂的呼吸声音，嘴唇发紫，心跳加速，神志突然变差或者模糊，有抽筋现象，持续发烧、呕吐和进食困难，应该立即送院治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要仔细规划全民强制检测，暂时不可以具体交代细节。他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但是金融业务并没有时限，因此进行全民检测要考虑实际情况，包括经济板块和市民日常家居需要，例如市民买药或者看医生，以及抗疫人员外出需要等，希望做到在全民强检的同时，能够大幅减少人流和感染风险。林郑月娥话，有地方全城禁足或者封城，但香港一定不会采取有关的做法。他又话，早前要求市民接受检测期间，检测站出现排晒大队的情况，他对此感到不好意思，希望全民检测的时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澳洲东岸暴雨成灾，造成至少13人死亡，数以万计民众要撤离，其中新南威尔士州一间位于河边的医院要紧急疏散。在重灾区新南威尔士州城镇利斯莫尔，多栋的建筑物被洪水淹浸，军方出动直升机救起在屋顶上等待救援的灾民。另外，大桥两端被洪水冲毁，民众连人带车被困桥上无法离开，由救援人员以小艇接走。气象部门预计暴雨将会在今日稍后逼近悉尼，当地可能在几个钟头内录得以往几个月的雨量。悉尼附近一座水坝泛滥，当局发出水浸预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沿岸有薄雾，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和缓的东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日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一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转晴，下星期中期天气干燥，早上清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封路咧，喺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近住浅水湾别墅一段嘅浅水湾道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去黄竹坑方向嘅交通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黑兰道。咁就系浅水湾道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家近住浅水湾别墅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去黄竹坑方向嘅车龙排到近黑兰道。港鐵嘅消息方面，提提大家咧，咁由於屯馬線有多名嘅車長染疫或者係需要隔離，未能夠執勤咧，黃昏繁忙時段嘅列車班次係需要輕微調整嘅。咁就係港鐵屯馬線黃昏繁忙時段嘅列車班次需要輕微調整。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嘅龍尾喺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紅隧九龍入口嘅交通暫時正常。路面情況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車多，龍尾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嘅龍尾喺空裝道橋底。之後提提大家咧，喺馬鞍山路恆泰路交界，因為工程，所有嘅車輛暫時都唔能夠由馬鞍山路近住欣安村左轉入去恆泰路，亦都唔能夠由恆泰路右轉入恆輝街。經過請留意翻現場嘅交通指示。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林錦公路加道里農場來回、屯門公路大欖上斜去九龍、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將軍澳寶林路康盛花園去觀塘。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杨立门。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听紧嘅系自由风，自由风。头先喺新闻之前咧，我哋同金融界嘅立法会议员咧陈振英倾紧，请翻佢出嚟先。陈振英议员， 诶，你好，两位， 系诶，陈议员啊，你头先咧就讲到，即系为咗去为疫情做预备咧，你哋业界已经有一个即系名单啦，咁就讲到咧要维持一啲基本运作需要咧，系需要有一啲咩人员喺度嘅。咁你头先就提到有一个特别情况，我请你补充埋好吗？ 因为咧嗱。而家嗰啲所謂必須要上班嘅當值人員咧，佢自己都要參加呢個全民強檢噶嘛。 嗯。 咁以往我哋可能定咗邊位，咁就可能嗰一段時間都係嗰位同事嘅值班啦。咁但係而家又有一個時間，佢可能要出翻去做強檢，所以變咗銀行其實喺每一個崗位咧都要揾一個替補嘅人，喺當佢要做檢測嗰陣時咧，亦都可以去維持到嗰個銀行服務，所以呢個同以往嘅應變計劃可能又有一個變化喺度咯。咁所以我哋預備嘅同事咧，可能嘅數目啊，或者係個安排咧，可能都要作出一啲調整咯。 嗯，其实咧喺类似即系全民检测呢啲咁大型嘅抗疫行动入边咧，我谂无论系即系银行啦，定系监管机构咧，可能都要为呢啲咧去作出详细嘅计划。正如你头先咁样样讲咁，其实无论系你哋业界啦，或者监管机构有冇就住呢啲情况咧，可能做过一啲模拟啊，甚至系压力测试嘅情况，因为即系以你哋業界嗰個運作嚟講，一旦出現混亂嘅話，咁一影響到個市場或者市民嘅信心，個後果就好大嘅咯。有冇即係呢一啲嘅模擬或者呢啲嘅壓力測試係做過咧？ 其實咧因為金融市場嘅運作可以持續係好重要啦，所以其實銀行每年咧都要做一啲咁嘅應變嘅測試嘅，或者叫你哋叫壓力測試又好啦，其實都要做嘅。咁我哋定期做呢個測試咧，就係確保咧大家都熟悉嗰啲所有嘅規定啦， 同埋應該點樣操作啦。咁呢個呢係因為我哋定期都做呢，咁就算係全民強檢呢樣嘢令到我哋會要實施呢種應變方案呢，大家都唔需要太擔心呢，我哋會唔會拿手唔成勢呀，或者大家唔太熟習呀，呢個就絕對唔會發生。但係具體而家我哋全民強檢下面銀行服務係點樣維持法呢？因為金管局都等緊政府嘅詳細方案出嚟啦，所以呢佢同銀行只係一個初步嘅交流，就話一定會俾指引銀行，但係具體嘅安排呢，我相信仲要等政府嘅方案出咗嚟呢，金管局會同銀行呢再坐低詳細去溝通嘅。 嗯，咁員工方面會唔會有啲咩擔憂已經係已經有人向你哋表示嘅呢？ 其實呢，因為我哋關鍵崗位嘅人員呢，佢一直都知道呢，如果去到某一啲情況呢，佢哋係要做一個當班或者輪值嘅安排嘅。咁當然如果係有員工嘅進出或者離任啊等等呢，我哋要做一個替補啦。咁但係呢啲呢銀行係每日都要面對嘅嘢，咁所以我哋都一直都係處理好呢方面嘅問題呢，都好有經驗嘅。 咁嗱，即係而家疫情發展得好快啦，咁好多時未必即係預計到平均都有幾多人會確診啦咁樣。咁嗱，第時又政府開始接受，即係啲人喺家居咧就即係快速測試，又可以呈報為呢、這個即係陽性個案啦咁樣。咁如果你真係發展到某一日，即係真係好多你哋嘅員工咧，是真的驗到是真的有陽性的個案，因而是不可以上班或者不可以做事的了。那你們有沒有一些真的應急的計劃呢？其實 呢，這個情況已經發生了、因為我想、大家都看到每日的確診個數字佔人口的比例呢、其實銀行從業員整個銀行業就十萬員工到啦，咁佢都係有好大比例嘅員工係確診或者係屬於密切接觸者咧需要隔離嘅。咁我哋而家前線分行嘅服務你見咧就係、越嚟越面對壓力，因為譬如某一間分行有員工染疫或者係客户去到有染疫嘅客户去過咧。佢成間分行就要做一個清洗啦，咁清洗完之後再翻去嗰個分行提供服務咧，就係唔係原來嗰批同事咯，你要換一批咧，係另外一間分行完全冇事嘅分行，然後先可以派人去支援。咁所以其實銀行界喺自從疫情發生以嚟咧，喺呢個點樣調配啲員工啊，點樣可以維持到基本服務咧，已經一直做緊呢個被動式嘅壓力測試噶啦。將來譬如如果全民禁足嗰時候會唔會更加困難呢？我相信不過而家嘅工作咧再深化一啲，喺調配人員嗰度再更加靈活一啲，盡量希望咧就係維持到最基本，因為而家我哋大約係大家平均係刪咗40%嘅分行度啫。咁但係如果你話全民禁足，係咪可以再少啲嘅分行提供服務？譬如去到30%-20%左右呢，咁我相信咁嘅情况下面我哋调配员工係应该有足够嘅空间嘅。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陈振英先同你倾到呢度。 唔该晒。 陈振英咧系金融界嘅立法会议员，咁咧就同我哋讲到咧，其实我谂好多市民可能而家去银行做一啲即系柜台服务嘅时候，可能都已经留意到啊，即系好多分行咧，其实都缩短咗佢哋嗰个营业嘅时间啦，或者甚至系关闭咗啦。咁佢头先就形容呢个系一个即系预先嘅压力测试啦。咁唔知道喺收音机旁边听紧嘅听众，你自己又对啊，即系全民检测之下有一啲咩行业可能要豁免啊，佢哋嘅预备功夫啊，或者甚至对于成个全民检测嘅计划啊，你又有啲咩嘅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咧有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系你好，两位， 请讲。 咁就最近咧，今日都去到50000啦。咁全民即系其实封下嚟检咧。你發覺眾多大廈都有幾百人，咁其實呢我有點預見啊。咁你而家有啲居安檢疫嘅喺個大廈，你應該喺個大堂嗰度貼出嚟，你有幾多個人喺呢座大廈裏面，即係等啲居民知道嘛。如果唔係唔知嘅，佢可能同佢傾偈食嘢打麻雀，咁你睇到座屋村一封都話幾百人一座樓。咁我好簡單，你又要佢留喺原度， 咁啲人惹咗之後咪有病毒咯，你驗到個病毒，你又去走無限輪迴咯。 OK， 阿黃生啊，其實咧根據而家居安檢疫嗰個計劃咧，咁嗰位嘅檢疫者咧應該就係要佩戴手帶啦，同埋應該咧就即係唔可以喺譬如抌垃圾啊呢一啲嘅時間以外咧去走出家門啊，甚至話同即係鄰居去傾偈或者有社交活動嘅，咁就應該係會違反嗰個檢疫指引嘅噃。 咁、但係有啲老人家唔知噶嘛，好心啊去同佢傾偈，我幫你買嘢啦。咁或者佢自己唔講出嚟，咁咪大件事咯。 Okay. 你睇到而家座座樓封親都啊幾百人， 個案都好多。 啊，因為我話俾你聽啊，我彩園村咧上個月封咧40,000+人，係冇人有喎、哦。佢話水度有，咁我都好懷疑。咁而家亦都講翻啦，你每一座大廈個管理處都知道上面有人噶嘛？你咪喺個大堂貼出嚟，我呢度有幾多個人？咁啲人先會有警惕，你知唔知我哋平台嗰度啲老人家喺度照傾偈，大家咁即係佢唔識警惕。 O、okay, K， 好啊，咁啊，黄先生就提咗佢嘅意见啦。咁、跟住落嚟咧，仲有郑小姐喺度，郑小姐你好， 系、你好， 请讲。 系咁啊，我咧就觉得九日咧系黑色嘅、不过咧希望全港市民咧尽量咧就将买够呢啲嘢。我覺得大部分屋企咧都應該可以嘅。如果唔得咧，就呢九日之內俾一日出街，三四日嘅儲備應該得啩。咁當然咧，有啲獨居老人啊嗰啲就係由政府支援啦。另外，我想講一樣嘢，因為咧 check 出嚟咧應該係要幾廿萬嘅，你只係建咗咁多隔離設施都未必夠咁多人可以隔離。嗱、如果是輕症患者或者是沒有那個病徵的在家裡隔離，他們都有找人支援的，比如說可不可以在網上招募那些義工隊，甚至呢政府可不可以出錢即是大幫他們買東西，買東西之後呢政府出錢即是買東西送給他呢，可不可以給100元呢，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啊，那這些是政府考慮的、 okay. 他有支援人家嘛，如果不是咁佢確診啦，又買唔到嘢，咁佢咪又出街咯？咁你叫佢唔出街，咁要點得咧？ OK， 好啊，多謝鄭小姐嘅意見。咁佢頭先就講到，即係希望用九日時間，我諗就係而家坊間討論緊三日一檢嗰個方案啦。 3+3+3。 咁啊，不過話如果要市民喺屋企嗰度儲足九日嘅糧食，或者佢建議中間淨係出街一日咧，我相信都要考慮唔同嘅家庭有唔同嘅條件啦、都未必個個都係咁理想。 不過政府似乎都有少少消息滲出嚟，就係話其實都唔係唔俾你去超市嘅，即係呢個時間裏邊嚇。 咁啊，好，我哋喺呢一个时间咧，亦都请嚟一位专家啦，同我哋咧一齐倾下佢啊对于全民强检方面嘅意见先。电话旁边咧，请嚟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教授。孔教授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 你好。 孔教授啊，关于全民强检咧，虽然政府就话喺现阶段咧仲未有好多细节可以同我哋讲啦，但好多市民已经好关心啦，因为见到咧专家方面咧对于譬如好多检测嘅细节咧都有唔同嘅意见，先同你倾下检测嘅时机啊。嗱，有一啲嘅人士咧就认为啊，应该咧趁住我哋嗰条嘅确诊曲线仲系向上升紧嘅时候咧，就已经做全民检测啦，嚟去控制嗰个传播链。但我见到你嘅意见咧就系话，应该咧系等嗰个疫情回落嘅时候咧先至。做点样去分析呢两种嘅意见同睇法啊？ 其实我都有几位专家都讲过咧，其实我哋嘅谂法都系觉得最好嘅时机当然系疫情爆发嘅初期去做嗰个全民检测，去将所有嘅传播链系切断。咁呢个系最好嘅时候。咁呢个已经系即系错过咗啦。咁而家你如果做嗰個全民檢測咧，其實最好嘅時間咧，反而係一啲那個疫情開始受控、開始回落嘅時候做咧，就會比較合適。個原因點解咁做咧？因為如果你喺好高峰嘅時候做嘅話咧，其實嗰個嘅檢測到陽性嘅個案會好多啦。咁你本身嗰個嘅隔離嘅設施咧，亦都未必會足夠啦。咁另一樣嘢就係當你好高峰嘅時候嚟做咧，其實都是有風險的。你去那個的地方做檢測啊，又或者真的有很多人都是其實感染了又去做那個測試，亦都有一些的譬如可能是本身 長者可能已經打了一針但又未打第二針，又或者有一些比較年幼的兒童可能他亦都是打了一針，或者再有一些小一點的可能沒有打針的，去做檢測的時候呢，如果那個有一個假設不幸地有一個超級傳播者在的話呢，其實個風險很大的，咁變咗你就有一可能會再更加多人感染都唔定，咁所以呢反而嗰個疫情回落嘅時候，講緊譬如講緊係四月初或者四月中先正去做嗰個檢測嘅時候呢，你就更加會穩妥，同埋嗰個檢測到嗰個嘅陽性嘅人士呢，其實你有足夠嘅隔離嘅措施啦，再加埋呢其實你咁樣做呢，其實亦都會加速啊嗰、那個下降嗰個趨勢，令到嗰個疫情咧係盡快所謂清零。 嗯，係。孔教授啊，咁咧我哋头先咧亦都有听众咧就住检测嘅周期啊，即系到底系之前政府所讲嘅，譬如一周一检，定系你哋而家都有专家倡议嘅三日一检咧，就系、是、去即系去俾出建议啦。咁其实将嗰个检测期缩短去到三日一检咧，会唔会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系我哋几耐先至可以知道嗰个检测结果咧？譬如如果好似之前计划咁样，其实系五至七日先完成嘅咁，咁但系又做三日一检嘅时候，其实系好难于实行成件事嘅，系咪咧？ 其实嗰三日一检嗰个就系 base on 嗰个建基于嗰、那个Omicron 嗰、那个潛伏期的中位數是三日，咁所以如果你連續三日就做三次，即係九日做三次的話咧，咁呢個係會最理想的。咁當然你要配合到嘅就係、是、一就係嗰個嘅真係嗰個有足夠嘅做檢測嘅地方，同埋係人手啦。咁第二咧就係嗰個嘅結果啦，即係個結果可能你要。24小時之內就會有那個結果，咁你就變咗你真係個結果翻嚟嘅時候，你已經可以將確診咗嘅人士咧係做一個譬如去一個嘅隔離嘅地方嘅設施，又或者如果佢一個家庭可能係考慮到佢比較健康年輕，咁可以亦都係一個家庭去嗰個屋企喺屋企做一個強檢，咁呢一個其實都係即係嗰個隔離，咁其實都係一個合理嘅措施。咁如果你連續做三次，每次做三日嘅話咧，咁你變咗咧，其實就唔再需要有嗰個嘅禁足嘅禁足令去配合啦，因為其實你已經基本上走漏嘅機會好少啦，因為你嗰個潛伏期係三日嘅話咧，你。第一轉走漏之後咧，你第二轉或者第三轉咧就會捉到，咁所以你就唔需要配合嗰個禁足令去做。 嗱，我想問一問咧，孔教授，就而家政府。傾向即係用一個核酸嗰個檢測啦，咁核酸呢個檢測就真係需要可能24小時先知道嗰個結果。咁但係同時政府亦都已經即係接納咗話，你即係家居啊，即係快速檢測嗰啲結果咧，都可抗原測試咧都可以做到，即係係確定到嗰個係有冇感染嘅。咁點解全民檢測嘅時候唔可以考慮用呢、這、一個即係嗰個抗原嗰個測試嚟做咧？嗰、那個廿分鐘就得嘅咯，即場可以即係等廿分鐘就可以放 到。抗原測試本身咧就係、是、冇做 PCR 嗰個嘅咁準確啦，即係佢嗰個亦都會有啲假陽性、假陰性出現，尤其是喺可能嗰、那個，尤其是講緊個病毒嘅病毒量係偏低嘅時候，即係佢仲帶有個病毒可以傳播出去嘅，但係咧有機會係做 RT 嘅時候係會係陰性，咁所以點解要用核酸核糖去做咧？即係做 PCR 去咁樣去做咧，就係、是、呢個嘅原因嚇。咁亦都好多時候個 RIT 本身亦都可能係你個 sampling 本身，如果你自己屋企做，亦都個 sampling 可能有 error 又唔準確啊，咁呢啲避免呢啲咁嘅情況咧，去做一個真係全民嘅檢測咧，係應該用PCR 去做，就會係最準確同埋最穩妥。 係，但係頭先你嗰個建議就係話三日咁樣即係測一次咧，咁其實都有個漏洞，因為你話第一個三日測唔到，你就第二個三日你一定知啦，因為三日之內都會發病噶啦咁。咁但係佢第一次測咗之後，佢又可以四圍去嘅，咁佢嗰兩日之後嗰兩日仲可以去感染其他人嘅喎。 係啊，佢之後佢唔係 即係如果唔禁足嘅話， 佢可以。佢可以傳播出去，咁但係基本上佢傳播出去嘅話，佢個潛伏期都係三日啫嘛。咁第二轉就會捉到啦。咁第二轉捉到之後，佢再有三日，咪第三轉捉到咯。咁基本上再漏， 即係漏網之餘咧，就會其實係非常 少咗 啦。 嗯，但係孔教授，我諗咧用抗原測試嘅另一個好處咧，可能有一啲人就會認為咧比較能夠控制到喺檢測過程嗰個傳播風險，因為正如你所講，即係大家要排隊去做檢測嘅時候咧，即係聚集好多嘅人群啦，而做呢一個 PCR 嘅時候，亦都係要除低口罩啦咁。咁點樣去衡量喺檢測過程入邊去控制傳播風險呢個問題咧？ 我諗個人流控制好緊要啦，即係你唔可以太多人同時間聚集喺一個地方啦。咁可能亦都可以考慮係譬如室外嘅地方去做，即係如果個天氣各方面係容許嘅話，因為室外去做咧，其實嗰個空氣流量係非常之足夠。咁另外咧就係即係要做嘅時候咧，唔可以太多人同時間喺嗰度即係等候。咁所以嗰個時間上嘅安排要比較準確，咁同埋多啲嘅中心，即係可能有全香港有幾十個中心，好似你去投票嘅時候咁樣嘅安排，咁可能就會係亦都可以縮短嗰個排隊嘅時間。咁呢啲嘅安排咧，其實就會係避免嗰個交叉感染嘅機會啦。咁另外咧，就係有一啲嘅人士咧，可能就要豁免啦，包括係嗰啲好年幼嘅，即係講緊係。三歲留下冇得唔可以接種，未可以接種疫苗嘅，咁可能就可以豁免啦。咁另外就係一啲譬如真係長者行動不便嘅，咁可能就要上門去採樣。 嗯，我仲想請教一點咧，就係、是、你建議話係等個疫情去開始回落嘅時候，先至去做呢個全民檢測咧，就係、是、一個較好嘅時機啦。即係四月尾或者四月中啊咁樣。咁其實你係係咪有一啲即係有啲咩基礎去有呢個判斷？係咪嗰個疫情一定係會好快？ 呢、 這 個其實睇翻即係我哋香港大學我哋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做嗰啲研究都覺得有機會其實三月中到咧就會見頂㗎。咁見頂之後，其實就會嗰個嘅當然會徘徊喺一個高峰嘅時間，一段時間可能有一個星期。咁之後就慢慢嗰個疫情就會受控，會回落。咁呢個建基於嗰、那個即係感染嘅人數，同埋建基於嗰個嘅疫苗接種率。咁呢個就俾到我哋大概一個嘅估算，嗰、那個幾時係會回落。咁始終我覺得最重要嘅嘢咧，就係、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咧，嗰、那个疫苗接种，即系尤其是讲紧系长者嘅疫苗接种咧，其实呢个先系最重要、最重要嘅嘢。因为基本上你见到我哋入院嘅病人咧，超过八成咧系呢一个嘅八十岁以上嘅长者，咁另外咧有九成咧系冇打针，咁嗰啲死亡嘅个案都系绝大部分都系冇打针嘅长者，咁所以喺老人院即安老院舍，尤其是系长者嘅疫苗接种咧，其实呢个先至系最重要。 你觉得应唔应该政府而家强制所有长者要打针 咧？其实我系建议长者应该系要强制打针嘅，因为其实嗰个疫苗嘅护照或者疫苗气泡，其实基本上就等同于差唔多等同于系强制打针一样嘅。咁所以如果真系要所谓保护住呢班嘅长者咧。其實最重要、最重要就係打疫苗。 但係佢喺院舍嗰啲，佢唔係一定要打 嘅 喎。 盡快要做，即係講緊嚟緊呢一星期就要打曬第一針㗎啦。咁然後跟住咧，三星期之後咧就打埋第二針。咁而且你就會見到嗰個疫情好快受控，同埋嗰個唔會再有老人家要喺急症室等候入嗰個情況。 係，但係而家都好似仲未有個科學嘅根據話嗰個疫苗係可以防止佢感染嘅，即係只不過係話減低防重症、防死亡。 有數據 嘅，有嘅係嘛？ 其實有數據㗎啦。基本上嗱，佢防感染咧就冇防重症同埋防死亡咁好。 係， 即係防死亡同埋防重症咧，大概打針同冇打針咧係超過 差十幾倍啊，係啊。 系啦，咁如果你講緊係防感染咧，其實美國 CDC 嘅 data 都起碼有五倍，咁所以嗰個防感染同埋防重症其實都係有好多數據已經喺度。 所以你哋基於呢一個咧，就係話如果到有九成幾嘅接種率咧，就真係嗰個疫情係會即係 peak 啦，然之後就會慢慢落翻嚟，係咪？即係咁樣。 冇錯，正確。 OK， 好啊，唔該曬你，孔凡毅教授先同你傾到呢一啲先。 咁啊喺呢个时候咧，都要同大家读一则咧香港电台嘅抗疫快讯啦。以下咧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骏阳村骏日楼咧系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咧按住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咁样样落楼咧去进行检测。咁呢一节自由风嘅时间咧，亦都嚟到呢一度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港铁嘅屯马线服务啦，因为有多名车长染疫，又或者系需要检疫隔离啦。喺黄昏繁忙时段，屯马线嘅候车时间咧，比正常系多出大约半分钟噶，乘客请留意啦。另外喺港岛南区嘅浅水湾道，因为有水管急收，近浅水湾别墅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去黄竹坑方向嘅车龙比较长，龙尾系接近克兰道。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只系隧道口嘅范围啦，过去港岛稍为多车些少。狮隧嘅九龙入口略为多车，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油站。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将军澳宝林路、康城花园去观塘。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同埋国贸控股五大跌幅股份：超人智能、松宁护老集团、俄旅、优创金融股权同埋信明生命科技。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6，日元115.25。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2，人民币6.321，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港金报18,070，比上日收市升260。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927.08美元，港汇指数94.8，冇起跌。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近住星辉豪庭的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的交通繁忙，现在龙尾接近蒲岗村道。就是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近星辉豪庭的慢线有坏车，龙尾蒲岗村道。现在沿着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近油站对开。跟进翻喺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因为水管急收，近住浅水湾别墅一段嘅浅水湾道，仍然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龙尾分别去到滨景园同埋丽景道。就系浅水湾道近住浅水湾别墅，因为水管急收咧，来回方向龙尾分别去到滨景园同丽景道。港铁屯马线就因为有车长染疫或者是需要检疫隔离，咁而家咧黄昏繁忙时段，屯马线候车时间是较正常多出大约半分钟嘅。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将军澳宝林路、康盛花园去观塘、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关注体育赛事，分享运动精彩时刻， 鼓励全民运动，推动本地体坛。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找来职业拳手潘启程，他要多谢扶持他成为职业拳手的人。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sesegera mungkin. Tiket di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berusia 60 tahun ke atas.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galur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dan membangun penghalang pelindung di masyarakat.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ksin.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杨立门。 翻返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先同大家读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咧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九龙城德朗村、德龙楼同埋沙田嘅骏阳村骏逸楼系进行紧围封强检，检测咧系已经开始噶啦。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咧，有秩序咁样落楼检测。咁啊，而家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高福慧同埋杨立门喺度嘅。杨立门啊，我哋延续翻头先第一个钟头嘅讨论啦，关于呢一个嘅。全民檢測係啦，係咪要配合禁足令嘅話題咧？嗱、咁咧就其實咧今日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都有一個講法咧，值得同大家講一講嘅。佢咧就話啦，即係知道近日咧社會好多同全民檢測相關嘅討論啦，就話政府咧正喺度細化緊呢個方案，敲定咗之後咧就會向外公布，唔會咧去引起誤會或者混亂嘅。咁啊，可能針對近日咧喺市場上面咧一啲食品啦，同埋醫療物資嗰、那個搶購上面嘅情況咧，佢就話其實市民咧係唔需要擔心食品供貨供港嘅情況嘅，因為而家嘅貨源咧係大致正常，大約係平日水平嘅九成。又話咧，即使係未來咧實行強檢嘅時間咧，都會讓到市民咧可以照顧到所需。佢就話咧，而家有好多傳聞啦，或者係錄音散播謠言，就呼籲市民咧要保持警覺，以平靜嘅心態去應對。咁啊，呢一個就係即係特首對於近日啦嘅一啲市面情況嘅一啲回應，不過楊立門要市民保持警覺同埋用平靜嘅心態去應對，係唔係咁容易呢？ 當啲資訊係有不同嘅源頭滲出嚟，都未必好準時咁樣有一個有權威性嘅人出嚟澄清啊，或者係講一啲比較實在啲嘅詳細嘅情況嘅時候咧，就真係好難怪啲市民咧就係即係會有各種嘅猜想啦，因為樣樣嘢都牽涉到佢每日日常嘅生活噶嘛嚇。咁其實今日特首咧都做咗一個動作㗎啦，即係都真係去親身去迎接內地嗰班首班嘅所謂援港專列啦，即係話啊又會有好多嘅 物資 嚟到啦，食物啦、生鮮嘅蔬菜、肉類啊咁樣。咁佢亦都講咗咧，就話就算真係要封城禁足咧，都唔會做不出不入嘅嘢嘅禁足嘅嚇。咁即係話，即係言下之意都係話有一啲豁免嘅情況啦。咁可能有個期間都可以出去買嘢嘅，咁所以大家唔需要囤積咧嗰九日或者嗰七日即係需要食嘅嘢嘅咁樣。咁可能都一定程度上都希望大家可以唔需要太擔心啦。 不過 過咧，我睇翻即係今日一啲網上嘅新聞啦，其實喺唔同區份嘅超市入邊咧，出現一啲貨架清空嘅情況咧，都仍然係有發生緊嘅。咁或者可以同大家即係回顧一下咧，喺近呢幾日咧，點解嗰個事態嘅發展會係咁急啦？其實大家可能都仲記得咧，喺較早之前咧，特首曾經係明確指出咧，禁足令喺香港嘅環境咧係唔係太可行啊？因為我哋嗰、那個人口好密集啦，就同內地嗰、那個即係小區嗰個計劃就唔同，咁所以咧就話政府咧就唔傾向咁樣樣做。 其實佢在以前佢都係反對全民檢測添嘅。 係啦，咁所以呢個可能係一直市民大眾嘅嗰個印象。咁不過即係先排咧，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咧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話係未完全排除咧喺全民檢測期間咧實施呢一個禁足令。咁同日咧就有特首林鄭月娥咧就即係發表呢個視像講話啦，咁咧就係話喺全民強檢嘅時候咧，亦都係會有措施咧，係令到市民係可以配合咁，咁就令到市面有一個印象咧，係咪政府轉咗口風咧？咁於是我哋咧就開始見到咧，即晚開始咧市面就出現一啲搶購潮啦。咁其後咧，無論係勞福局局長啊，或者係衞生防護中心嘅傳染病首席醫生歐家榮啊，其實亦都有分別咧透露過少少強檢嘅細節嘅，譬如可能有一啲職業或者有一啲工種人係可以獲得豁免啊，或者係照顧社會上面有其他唔同特殊需要嘅人啦、啊、咁所以咧，似乎大家咧越嚟越覺得咧喺強檢嘅安排之下，可能咧都會有唔同程度嘅限制出門咯。咁於是咧就出現咗特首所講嗰個咧，就係可能好多市民咧會擔心係咪有足夠嘅食品咧去到維持佢哋生活需要嘅情況。 係啊， 咁啊，所以我諗即係喺呢幾日咧，喺好多政情嘅討論入邊咧，都有講到點樣可以讓到政府喺資訊發布方面可以做得統一啲或者好啲，讓到市民喺接收方面咧可以更加清晰咧。咁呢個時候，我哋不如請你一位立法會議員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有立法會議員狄志遠喺度啊，狄志遠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系狄志远，相信你都有留意到咧，近日喺市面上面市民嘅嗰、那个情绪啦，可能比较紧张一啲啦，亦都甚至咧可能系有一啲假信息咧系出现过，譬如针对你哋立法会啊，系唔系进行紧 点紧票？ 系啦，点紧票系咪要禁足咧？咁即系其实你自己点样样睇咧？即系市民嘅呢啲情绪，同埋喺嗰个信息发布上面咧，好似系出现咗啲混亂嘅情況啊！ 好明顯就係、信息混亂啊，亦都即係唔知點解啲有啲人會發放啲即係假消息，唯恐天下不亂啊！咁、但係問題咧，你政府冇一個正面信息咧，咁啲信息咧就會令到啲人有啲擔心，或者即係假都當真嚟做，穩陣啲咁樣。咁好明顯，頭先我聽你哋嘅討論同埋個過程都睇到咧，政府資訊係好混亂嘅。嗱，我自己觀察過最主要問題咧，政府諗嘢諗得唔夠長遠嘅。譬如我今日諗，譬如政府今日諗一套，咁一套今日咧可能都係叫 work 嘅，做得到嘅。但係三日後個疫情係有個好大嘅變化。咁三日後之後咧，咁你又諗下，咦？喂，咁又唔得喎，又會唔會加多嗰啲？嗱，咁你日日三日三日咁樣去變化你嘅思維或者你嘅部署咧，咁你咪會亂咯。嗱，好明顯。早期特首就話唔會有禁足嘅，今日就話唔排除有禁足。今日咧你又講到禁足咧都會有安排噶啦，俾人可以買到嘢。你究竟唔禁足啊？因為有可能禁足，我一定會禁足，不過有安排咧。咁你可能三日後因為疫情又唔同咗，咁你又會有唔同嘅，因為當時嘅環境你有唔同嘅諗法。嗱，兩位支持我好簡單啫。今日已經五萬幾宗啦。个数字咧，我估计未来一个礼拜只会有上就冇落嘅啫。好啦，我当唔上都系五万几宗一日，一个礼拜七日，五七三十五，即是话未来一个礼拜我哋有四十万人咧系有机会确诊。我就问特首或者政府，你准备好未？你唔好话咧，今日系咁做，听日咁做，下日咁做。好啊，你话啲物流啊、物资喺啊，放心。你讲到交通网络都唔得。今日咧又話有鐵路運輸落嚟啦 ，OK 啦，但係下游運輸都棘住曬嘅。佢知道未咧？嗱，你咁樣落去咧，根本香港人都即係你睇你帶領唔到香港人，香港人都服曬噶啦。 聽你指揮，聽你安排啦，叫我打針就打針，叫我去檢疫就檢疫啦。但你叫我打針，你又冇針俾我打，叫我檢疫我排四五個鐘頭。今日都話你唔好來檢疫啦，你自己撩下就當係啦咁樣。 但又買唔到嗰啲快速檢測包啊，你都唔知點買啊又。 狄志遠啊， 都冇曬標準㗎啦，已經冇曬一個管理系統喺裏邊。咁至於問題就是、政府你即係見步行步，你冇一套全面嘅長遠嘅。嗱，阿楊生，我哋做政府或者我哋做機構嘅，喂，我哋有 plan A、plan B、plan C 噶嘛，底氣都咁講啦。我只覺得佢冇噶 ，plan A 唔得就到時講 plan B， 再諗 plan B，plan B 都未必係諗到三日之後嘅嘢嚟嘅。我只係講個問題俾特首，嚟緊個禮拜好大機會有400,000接就會確診嘅，有機會啦。咁你點做咧？你未話俾我哋， 但係好似政府都未話俾我哋聽，究竟佢會唔會有足夠嘅隔離設施？因為佢講就話係即係快檢測就快隔離啊嘛。咁但係如果你有幾十萬嘅人，要隔離嘅時候，咁你做唔做得切咧？呢樣嘢係始終都冇講到嚇。 楊常，我哋都肯定冇啦。一日50,000，你方舟可唔可以一日起50,000個出嚟？ 係咯， 嚇。 我淨同你玩一個禮拜啦，唔玩得耐啦。你冇可能啦嘛。咁你話俾市民聽，你要承認呢個速度，你係追唔到嘅。咁你有冇一個 plan B、plan C 嘅方法俾我哋市民聽？咁而家咪我哋市民咪自己喺屋企嘔咯。 係， 有啲人都有啲人。 是其實咧喺加強呢個信息發布嘅方面咧，我見到今日唔同嘅報章社論咧，或者係一啲政情文章咧，其實都有提過，係咪應該要促請政府咧去加強每日嘅新聞發布，去到統一一個信息嘅傳達？譬如應該有一個高級別嘅官員咧，好似而家每日4:30有個記者會同我哋講疫情噶嘛，係咪應該要有一個記者會同我哋去釐清一啲抗疫政策嘅方向？譬如你頭先講嘅 plan A、plan B、plan C， 或者一啲隔離設施嘅建設方面，其實是否應該要有一個這樣的常設渠道呢？ 絕對同意，絕對同意。我覺得這個角色由 CS 做啱了，因為呢有個問題，一類我剛才我看說沒有一個中長期的看法，或者不同的scenario，不同的情景怎樣處理，那 我覺得政府沒有。第二呢，每個部門的執法執行呢都是很不統一的，很協調不到的。那你 CS 來在這裡講的時候，聽到啲記者或者市民反映嗰時候，你就可以容易明白邊個位之間嘅關卡出現咗，然後你去翻去通翻曬佢啊，或者打通曬啲脈絡啊。而家問題部門嘅執行裏面都有唔同嘅嚇，譬如話啊，你咧如果你係自己檢測係中咗咧，你就去報，咁又點樣報咧？咁就報又報唔到，電話又冇人聽，跟住咧又話啊，我要攞個官方嘅一種嘅檢測認證所認可。咁於是乎，我翻工咧就可以話俾僱主聽，我有一樣嘢，依樣又冇，唔知點做嘅，冇個部門解釋得到嘅。咁呢啲就係部門之間嗰種嘅唔協調啊，唔統一咧。咁好似頭先你哋講咧 ，CS 每日出嚟啊，包括埋嗰、那個疫情嘅報告，由佢統一曬所有成件事，亦都話俾我聽，未來一個禮拜我哋應該點樣準備件事，香港市民點樣準備好件事啊嘛。你日日睇嗰個數字50,000，聽日50,600。跟住60,000，跟住70,000，睇到慌晒啦。我觉得而家全部都唔报数字啦，都觉得麻木咗啦。大家冇眼睇噶啦，已经系。 因为每日都有一个即系 老人，好似嗱，我又讲多句啦。老人院我哋都唔系发生今日嘅事啦，我成个礼拜啦，老人院嗰个爆疫，每日都越爆越严重啦。今日又比琴日严重，政府冇一个套方法话俾我哋啲同事听，我哋点样处理呢个问题啊嘛？ 系啊，吓 咁你自己就自己谂自己办法咯，自己就系、是。咁跟住咧，你嗰个部门又话落嚟咧，嗰度唔合规格，嗰度有限制，咁即系点做咧？我翻工都唔够人啦。 系咁嗱，而家你而家真系为即系呢个社会服务界都接觸好多即係弱勢社群 好多啲個案 嚇，咁你啲同工即係點樣向你哋反映佢哋有啲咩嘅困難，亦都希望即係政府點樣去即係講得清楚俾佢哋聽，點樣去即係面對而家呢啲咁樣嘅樽頸嘅問題咧？其實 即係我哋依幾日都有啲同工開會啦，我哋 Zoom 裏邊傾，即係個感覺大，只係一句説話係無奈嘅啫， 係 即係嗱。我打呢個部門啲機構話，我有同事演繹咗啦，有農間演繹咗啦，咁點處理呢？打開呢個部門，打開衛生署就話你揾社會去住，社會處理就你去打去嗰、那個中心嗰度啊。咁即係大家打嚟打去，最後一個電話都冇人聽嘅，係話打呢個電話就話咁都係冇人聽。收尾我而家做法就咁簡單，我就同勞福局副局長講咗啦。總之咧，我收到個案，我就直接打俾你，你就幫我跟進。要用一个咁嘅渠道，但系唔系个个都系会用我呢个途径，应该有个公开 大家公眾或者我哋同事可以用到途徑啊嘛。而家就係冇啊。咁我知啊，最後我就同同事講話，同事，唉，而家即係自求多福啦，自己諗辦法，自己機構用自己資源做住啲嘢先。因為你叫佢幫走，佢已經愛莫能助。我坦白講，第二你叫佢點樣去解釋嗰個措施，佢自己都解唔通，因為日日都唔同嘅嘢。 咁當然 你話遲啲。遲啲請1000个人喺國內嘅人幫我哋，咁嗰1000人點安排呢？我有冇份呢？啊，我哋院者邊個院者有機會用到啲人呢？咁而家都未知。咁請唔請到人呢？我哋都未知。咁所以真係冇一個答案俾到我哋同事咯。 係，同埋即係我諗政府而家已經係密鬥緊鼓去設計緊，如果真係要禁足嘅時候，係有啲乜嘢嘅特殊情況或者豁免嘅情況係可以容許嘅咧咁樣。咁我就好關心嗰啲弱勢社群嘅人，或者啲老人家啊、傷殘人士，佢自己獨居嗰啲老人點算咧？嗱，咁我政府係咪其實應該要需要同你哋去從長計議咁樣去傾，究竟佢真係豁免嗱，即係咪俾人送飯？俾啲老人家獨居嗰啲，你點樣去送咧？你點樣豁免佢哋咧？嗱，呢啲嘢好似 又或者呢啲長者係咪應該要有一啲上門嘅檢測安排咧？ 有， 係 同意，完全你話，譬如啲老人家去老人院應該去嚟我哋老人院打針啦，做測試啦，或者獨居長者我哋要上門咧，佢落唔到嚟噶，落到嚟就幾日，落一個中一個啫嘛，個嘅氣氛係咁樣。咁嗱，我哋琴日開會啲同工話，仲未有社會從處同事或同我哋傾，究竟喺疫情同埋喺強檢時候，我哋可以點樣協助個社區嘅支援？仲未同我哋傾。 其實咧，會唔會點樣去攞到呢一個需要支援嘅名單呢？其實可能都需要啲時間去雲集喎，因為未必每一個呢啲個案可能都喺社署或者醫管局嗰度係有登記噶嘛。 嗱，我哋啲獨居長者基本上我哋有曬名單噶啦，我哋有獨居長者嘅服務嘅，有啲老人中心都好多老人家嘅會員啊，或者啲中心都有曬我哋會員系統啦。咁房屋署都有啲資料嘅，即係而家問題就統領一下。然後你政府諗到未？你諗到未？點樣善用我哋嘅社福機構喺檢疫嗰陣時候做一個支援個角色？諗到未？佢要諗呢樣嘢先，佢認知呢樣嘢，咁咪同我哋傾咯。咁你話名單未提，名單未提，我哋仲可以仲有時間去組織呢樣嘢噶嘛？我都認為咧，好多嘅個案嘅一啲資料咧，我哋手頭上基本上都有。 其實在全民強檢期間咧，我哋點樣可以運用嗰個社區力量或者個社區網絡咧，去支援我哋頭先講嘅呢啲即係弱勢啊，或者係獨居嘅人士啊，或者係需要照顧嘅人士咧？ 嗱，我諗嗱，而家我哋好多服務都係上門噶啦，係對啲獨家老人家，譬如話我哋上去送飯啦，清潔家居啦，或者輕度一啲嘅醫療嘅服務啦，咁呢啲都仍然繼續需要嘅喺強檢期間，因為佢哋嗰個強檢呢方面嘅需要可能會更加大， 更加需要添。到時 更加需要啦。咁可能咧會加強多咗咧，譬如個心理嗰種壓力啊，嗰種彷徨啊，或者嗰種不知所措啊。咁我哋做社工都要去即係支援佢哋啦，去幫助佢哋啦。咁呢啲位其實我哋要喺嘅時候就要傾咯，同埋社會處又好，有關部門咧同佢動員我哋。同埋一個問題，我哋仲擔心咧，究竟我哋好啦，你動員咗之後，我哋啲而家咁多人係會受到檢疫嘅，受到。感染嘅話，我都幾擔心。到時我哋好多同事都會受到感染嘅時候，又點咧？呢啲防禦措施點樣做得好啲咧？我諗呢個時候要準備嘅啦，要做曬呢啲準備功夫。但係好可惜，喺我哋行裏邊仲未有收到即係一種嘅照明。喂，同我哋傾下咁樣。咁而家我哋自己同事咪自己落自己急咯，希望發揮作用，但係就等緊政府去點樣去協調件事咯。咁當然呢方面我都同各方會傾嘅，話。你係檢疫係去進行即係全民檢測嘅時候，好多老人家啦、弱勢社群啦、殘疾人士啦，或者有啲精神困擾嘅朋友咧，咁我哋點去支援佢哋？嚇，佢落唔到嚟，就算落嚟咧，都能對件事冇乜幫助。咁我哋點樣做咧？咁呢啲我哋要同我哋傾咯，要。 我諗聽到嚟呢度咧，可能好多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會諗到咧，好多喺全民強檢期間可能特別需要支援嘅群體啊，你哋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表達下你嘅意見啦。的志遠啊，其實咧都未必使講到全民強檢咁遠啊。我咧見到今日有報道咧，已經話可能喺即係市面上面一啲搶購物資嘅情況之下咧，已經有一啲比較弱勢嘅群體咧，可能受住個價格波動啊，或者係一時間可能貨品上。唔設假個影響已經令到佢哋喺嗰個物資或者食物供應上面係受影響。 買唔到嘢， 你有冇見到呢個情況啊？ 有啲婆婆啊公公咧，咁你點去超級市場爭啫？同埋你街市而家都貴曬啦嘛。不過我都咁樣嘅，而家我知道好多非政府嘅組織咧，啲NGO 啊慈善團體咧，喺食物供應上都盡量幫手嘅。咁有多有啲商界咧都話支持呢啲處理一啲食物嘅嗰啲嘅機構咧。盡量去增加佢嘅資源咧，係幫助手嘅。咁我覺得就依方面就可以即係或者港台咧，你哋有個資訊嘅台噶嘛，32台咧，多啲發放信息啦。譬如話有啲老人家或者啲弱勢社群，佢喺購物啊物資上係不足咧。咁如果係打去啲嘅NGO 咧，咁佢哋應該可以幫到手嘅。 即係而家有一啲社會機構係幫緊啲弱勢，可能有啲採購嘅功夫可以幫到佢哋嘅。 有、即係你食物啊，或者你有啲物資啊，或者啲防疫措施咧，咁就依方面就大家都盡量去做嘅。咁可能就嗰啲長者啊，或者啲弱勢社群就唔知嘅資訊。咁我覺得我都係提議港台就喺方面發布下，因為你哋一個專台專係講緊疫情㗎嘛，咁有啲社會資源呢可以通知下啲市民呢，咁等市民就可以即係唔使咁彷徨囉，即係呢方面我就唔擔心嘅，不過就係資訊唔夠或者個配套即係個即係點樣對到位俾嗰啲需要嘅人呢，咁呢個方面就可以大家要做啲功夫。 我好快追問多句呢一個代購物資嘅服務係淨係限食物啦，定係譬如而家一啲好有需要嘅醫療物資，講緊係啦藥物啊、口罩啊，甚至一啲快速檢測，係咪都可以請到你哋幫手㗎？ 口罩啊，檢測我粒就都有噶啦，我就見好多好多，我見觀察到好多機構都有。而家我哋今日都攞咗幾千個，都係發放去啲幼稚嗰啲院舍啊、老人院啊、殘疾院舍。咁我覺得物資呢方面咧，我觀察到就有嘅。不過問題係點樣到到我到多個位？反而藥物一個問題啦。藥物一個問題啦，因為而家個醫療系統都差唔多搞唔掂啦。咁啊，買藥啊冇得買， 就係一個問題啦。OK， 好啊，唔該狄志遠。 根室半岛近海上昼有一架疑似俄罗斯直升机侵犯领空，航空自卫队战机升空并且发出警告，要求直升机离开。日本通过外交渠道向俄罗斯政府提出抗议，并且呼吁停止这类行为。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说，俄罗斯在日本领海和领空附近的活动越来越多，令人担忧。日本傳媒報導，防衛省正分析俄方的意圖，包括是否與俄烏局勢有關。天氣方面，同一股偏東氣流相關的雲帶正覆蓋廣東沿岸，預測大致多雲，今晚和明早上部分地區有薄霧，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18至23度，吹和緩東風，晚間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日間溫暖，早晚有薄霧，下个星期一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转晴，下周中期天气干燥，早上清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方向近星辉豪庭嘅坏车已经离场啦。而家沿住龙翔道同埋窝打老道去狮隧嘅交通啦，都系畅顺噶。其他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是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有些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加士居道天桥有中九龙干线工程，加士居道天桥去美孚方向介乎中方街和波打老道的部分快线封闭了，驾车朋友经过请小心注意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睇清楚包装食品上的盐糖标签，咁就可以揀到健康之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一定照顾市民所需。 例如有人话担心会买唔到食物，所以要囤积呢啲食物。我哋亦都系新闻公布话咧，任何嘅强制全民检测，即使会有一啲限制市民嘅出外嘅活动，但我哋一定会照顾到。或者讓市民係可以自己照顧到自己嘅日常生活所需，同樣地又有一啲人喺度傳聞話個金融市場會唔會有到影響，所以我哋都係好鄭重澄清咗咧，我哋一定會係照顧到香港嘅特殊嘅情況，包括我哋作為金融中心係需要時刻同全球嘅市場咧係聯繫，咁所以呢啲咧就係希望喺未有個細化方案出嚟之前咧，係市民係真係唔需要擔心。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教育局公布调动暑假的详情，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最重要的就是从学习的角度，希望去到七八月的时候，疫情容许他们回面授的时候，如果同样的时间似乎在七八月上面授，效果是比现在去上网课更加好。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杨立门。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系有关近日咧有好多唔同嘅信息发放啦，令到咧市民咧可能都会有唔同担心嘅问题啊。咁其实我都引述咧选委会嘅选委阿盛志文先生最近有一个讲法啦，佢咧就话其实咧当唔同嘅专家同埋人员咧每日发放唔同信息嘅时候，而个政府咧又冇一个清晰嘅方向咧，就有机会咧会引起市民嘅恐慌啦。而一旦呢如果是有一些谣言或者一些不确定的消息出来呢，更加有可能呢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损害添。不知道听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看法啦，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1872311跟我们一起倾下。电话旁边呢有陈女士在这里。陈女士你好。 是啊，我是陈女士啊。 请好。 是啊，那呢最近呢这个抢救呢，我自己咧，身为一个普通嘅市民咧，嗰、那个感受就系咁咧，就系、是、最前几日咧，我听到陈肇始市话咧，会有唔排除呢个禁足嘅，即系全民检测。咁咧，于是咧就听到一啲信息咧，就谂住系都会喺今个礼拜噶啦。所以咧，当陈肇始发放呢个信息咧，咁我就见到咧。嗰日咧就真係街市同埋我附近嗰度咧多咗人買，我自己都落去買。咁咧我要講三點，雖然而家咧就知道呢個唔係啦，因為咧政府有人言話啊呢、這個月中或者17號之後，又或者咧已經又有傳聞今日話咧係月尾至到四月初。咁無論唔係呢啲發放都好啦，我自即係、就是、我覺得有三個因素咧令到我哋去趕住去買嘢嘅。就但係絕對唔係啊！林鄭月娥咧話咧，我哋咧就恐慌就走去買嘢。第一就係、是、因為咧啲物價越嚟越貴。咁呢個嘢呢排都係啦，成個幾月都係啦，因為即係嗰個檢疫唔係嗰啲染疫咗嗰啲司機啦，咁我唔講啦。咁你而家貴啦，但係如果啲越近嗰、那個佢即係嗰個疫疫檢疫啊禁足嗰咧，啲嘢一定會貴嘅。點解咧？第一個啲人就諗住費事到時買嘅嘢越嚟越貴，有一啲嘢咧可以擺得耐啲就買定先。咁咧第二個嗰、那個貴咧係應該由商家嗰度咧推高個價錢，因為佢知道啲人有嗰個需要嘛，佢實會買貴啲㗎。啲人都冇所謂啦，買貴啲都要㗎啦。好，第二個原因咧就係點解咧？就係呢啲疫情越嚟越緊張啊！而家5萬啦。过两日可能咧8万 再过几日可能10万，咁咧你越嚟越多人染疫咧，可能啲铺头嗰啲员工咧都有机会染疫噶，失惊无神咧就闩咗，好似我哋附近银行咧已经冇噶啦。咁啊， 超市 咧话三点钟闩门，咁我哋咧，你话系咪即系即使林郑话叫我哋唔可以抢购？我哋都好驚突然之間呢係冇得嘢買呀、即係你想買呢，雖然頭先嗰個先生話你打電話、有自然機有人幫你，我話俾你聽，我哋老人家，我自己老人家，我相信我打一日都打唔通㗎、好啦，第三個原因就係咩呢，染疫嘅確診嘅人數越嚟越多呢，我哋唔敢出街㗎、我唔敢出街嘅时候咧，边个我哋都想买定啲嘢咯， 尽量减少出街嘅次数吓，尽量减少出街嘅次数啦吓。 系啦，减少啦，但系减少得嚟咧，即系你好惊、十几万我哋老人家，咁系咪即系减少啊？仲有一样，如果我确诊咗之后，我都唔知道几时确诊噶嘛。如果咁多人，系咪啊？ 系。 我确诊之后，如果我唔买定啲嘢、我分分钟要隔离十几日啊！我搵人支援。咁呢個形成咧，我哋唔買唔得咯。 Okay, 我想就係講一樣。 好啊，好多謝陳女士反映咗， 講得好清楚。 係啊，佢嘅諗法啦，係啊。咁其實楊亞梅關於陳女士即係佢反映嘅其中一點原因咧，講到物價咧，我都有一個觀察啦，就係咧。近來有一啲商家咧，甚至係會將一啲比較搶手嘅物資咧，同一啲冇咁搶手嘅物資捆綁一齊嚟賣，係啊，係一個即係銷售嘅手法啦。咁即係可能佢哋知道市民近期對於某一啲貨品個需求係特別去強勁嘅時候，就用呢一個措施。咁未必係陳女士佢完全講緊嗰樣嘢，就係話嗰個物價高嘅。咁但係可能市民都真係會有個感覺、就係、是、最近買嘢係貴咗，咁不如我就囤積多啲先，咁樣樣嘅一個情況出現。 係啊，其實就算係街市都係嘅，因為我每日都去街市睇，即係嗰啲菜價咧。咁其實唔係話冇菜嘅喎，而家街市，但係嗰啲菜咧就即係比平時啲菜心都賣到32蚊一斤。 哇！ 咁真係唔係冇嘅，佢成堆喺度嘅。咁但係佢就係咁貴。咁去隔離嗰檔又係咁貴嚇。咁其實係咪要真係要用利用呢一個咁嘅時間，即係嚟到抬高曬啲價錢，令到啲人都想買都要俾一倍嘅價錢去買咧？我覺得真係即係星斗市民真係慘。 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再同大家傾下其他話題。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预备。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格连思雅。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林峰教授。 除非通过战争，一系你取得其他所有州嘅同意，所以咧好多国家去做咧，你睇得出嚟，其实最终啊，你呢个国家嘅组成部分你想独立，如果宪法冇规定咧，咁你就有呢个主权国家其实要同意你先去到啦。 星期六晚上9点，国安法事件簿，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楊亞梅，政府當局說今個星期內就會推出一個快速測試陽性結果的登記平台，讓市民去到申報他們在家裡自己做了快速抗原測試之後，如果是感染到是陽性，有個結果可以告訴政府聽。我想可能基於這個新的措施和政策，也可能基於最近那個染疫的人數越來越向上升，其實市民大眾對於去買一些快速抗原測試套裝咧，嗰個需求啊係真係好高嘅。咁而市面上面咧，能夠俾大家買到嘅呢啲套裝咧，亦都係五花八門啦。可能大家喺選購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到底我買緊嘅呢啲套裝，第一係咪可靠嘅咧？第二就係、是、我買咗嘅時候嗰、那個測試嘅結果係唔係政府所認可嘅咧？佢哋可能都會有呢啲問題。 係啊，真係而家市面上咧嗰、那個流傳緊嘅牌子咧，真係幾十個嘅。 咁究竟邊個先係好咧？嚇，咁同埋嗰個價錢亦都相差好遠喎。嚇，有啲幾十蚊一包，有啲咧十幾蚊就有啦。咁，咁究竟係咪貴就好咧？咁即係應該就唔係嘅嚇。咁但係一般嘅市民究竟憑乜嘢去知道咧？因為政府當然都俾咗啲資料出嚟啦，但係嗰啲資料咧就唔係咁易可以搜尋得到嘅嚇。即係有啲連結俾咗出嚟係有幾條，咁但係好多都係有時係英文啦嚇。咁有呢連結嘅之後，你又要睇啦咁，咁你又要好留意。即係嗰啲貨物上邊，即係嗰啲包裝啦嚇，喺邊度做啊？即係邊個品牌啊？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實我覺得係好混亂 嘅。嗯，楊立門啊，你講緊嘅咧就係即係政府咧喺佢個認可名單入邊咧，其實咧而家係承認喺本地啦、內地啦、歐洲啦同埋即係美國方面嘅即係監管部門咧，佢哋認可嘅名單嘅。咁、市民咧係可以透過政府嘅新聞發布入邊咧都有相關嘅超連結咧，係可以俾大家上去查詢。咁但系就正如你所讲啦，由于入边咧有部分系英文写啦，亦都有部分咧可能佢嗰个搜寻嘅条件咧就未必系简单易明，系个包装上面个名字，可能咧你要搜寻佢嘅制造商啦。咁同埋我头先都讲有四份名单咁，咁即系一个普通市民佢要去逐张名单去查嘅时候，系唔系咁容易咧？咁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你头先提到啦嗰、质素嗰个问题，咁未必系越贵就越好。近日都有很多新聞機構去做了測試不同牌子的靈敏度、到底市民又在哪裡可以有相關的數據去到看、這些、測試套裝哪一個是最靈敏，或者如果他們真的想追求一個最準確的效果的話，有哪裡有這些資料給他們查呢？或者這個時候我們都請來一位專家跟我們談一下、呼籲一下，如果是聽緊收音機的聽眾朋友，你在最近選購這些、就是、快速抗原測試套裝的時候都遇到一些問題，或者你有一些觀察，可以打電話來 我們的電話號碼18723111 談一下。現在電話旁邊就請來中大生物醫學學院的兼任副教授，本身是上達生物的科技董事長招燕圖，在這裡。招燕圖教授你好。 是 ,Hello, 大家好。 Hey, 你好。 招教授說，不如在談那個名單之前，我們先談一下、這些快速檢測套裝的靈敏度或者是那個質素的問題啦、因為最近有很多新聞媒體呢就做了一些報道啦，發現呢、原來、價錢貴呢又不一定代表呢、是越靈敏的，即是說那個、CT 值可能呢是、即使是、比較、低的情況之下可能都會是驗到出來的樣，甚至呢有一些說、我滴啲橙汁落去或者我滴啲可樂落去咧，我都驗到係陽性喎。咁可能市民就有啲擔心啦。點樣分別一個測試套裝，佢係一個靈敏，佢係一個可靠嘅套裝咧？ 其實一個最理想或者係最應該去判斷呢啲快速測試嗰、那個那個準確度咧，就應該係要做一個比較大型啲嘅臨床測試嘅。因为其实而家我哋市面上见到每一个牌子，佢哋去讲佢哋嗰个所谓嘅准确度啦，即系都有两个数字啦，一个就系灵敏度，一个就特异性啦。咁其实都好靓嘅，都接近 90%、100% 嘅。咁但系其实呢啲数字咧，基本上咧，我可以讲咧就系全部都系喺一个特定嘅环境，喺实验室里边自己做出嚟，即系自己提供嘅一啲数据。咁所以其实咧。咁但係有部分政府嘅監管機構呢係認可呢啲數字㗎喎，即係佢可以接受你自己提供嘅一啲數字㗎喎。咁、但係即係以一個最公平公正嘅角度嚟去睇，亦都係最接近即係現實，我哋去點樣去用呢個產品嘅角度嚟睇呢，一個叫做前瞻性嘅臨床測試呢係會最理想啦。前瞻性嘅意思亦都就係話你係一個第三方嘅醫院或者診所，然後你有人入嚟，你不管佢係有冇症狀啦，不管你知唔知，即係你都唔會知道佢究竟我冇新冠病毒中招啦，你就會攞佢嚟去做呢個快速測試嘅測試咯，然後就係再攞佢嘅結果去同金標準嘅核酸測試做對比，咁然後睇下出嚟個結果究竟係同核酸測試爭幾遠啦，咁呢個就會係一個最理想嘅做法咯。 咁、但而家有冇人做緊呢樣嘢嘅咧？其實？ 哦，咁的確有啲大嘅牌子或者係即係做得比較好嘅品牌係有做呢啲嘢嘅。咁例如就係例如美國嘅 FDA 嘅認證咧，全部都係一定要求有呢個基礎先至會攞到佢哋嘅認證咯。 咁、但一般市民點樣知道即係嗰個產品係做過呢一個嘅認證咧？ 因為就算喺個包裝上面，如果按你咁講，佢哋提供嘅一啲數據都未必係準確嘅喎。 是的，所以这个的确是为什么现在的乱象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咯。嗯啊、但是其实你看回刚才你有说政府的超连结那里呢、嗯、其实如果我们再看得细一点，当然要懂英文啦。 是 其实他都是有说，即例如欧盟那里呢，因为他亦都认可就是即做这些临床测试的数据啦，但是同时间亦都认可你自己提供的一些实验室数据啦。 嗯、 但其实在个表那里呢他有分开的，你可以看得清楚一点的、嗯、即如果有心人的话。 嗯 这个方面不如都请你同市民讲下，即系关于 CE marking 同埋即系咪喺嗰个通用表格上面系认可嘅，这个系有个分别噶嘛？可唔可以请你都仔细讲下？ 是，即是其实这个 CE marking 和在这个通用表呢，其实是一个那个生产商自己的一个商业决定来的。 嗯、 啊。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很多时如果你去拿一个 CE 的认证，其实有可能你的目标未必一定是想入去欧洲的市场的嘛，你可能是拿到一个认受性，然后你去其他地方卖。咁、 嗯嗯、 可能係會咁樣做啦，因為其實 CE 都係一個最容易攞到一個認證嘅地方啦。咁、 嗯 啊、但係呢，如果你真係要喺即係喺歐洲嘅國家去使用嘅話呢，咁呢其實佢就要求你要入到去嗰個通用嗰個名單嗰度。咁、 嗯 啊、當然啦，由於亦都係入到去國家嗰度呢，佢嗰個通用名單個要求呢亦都係會比即係歐盟即係普通嘅一個認證呢個要求係為之高嘅。咁、 嗯、 樣囉。 咁、嗯、所以市民就要識揀同埋識睇啦。 嗯， 咁即系香港市民其实唔系事必要用一啲真系可以喺欧洲售卖嘅嗰个啲嗰个规格噶，因为如果香港买即系有 CE 系咪就真系可以系属于可靠咧咁？ 其实又都唔系嘅，即系第一就有即系可能一啲不良嘅商人啦，咁就鱼目混珠啦啊！即系其实如果你因为 CE 系可以代表好多嘢嘅、 嗯、 啊，咁你即系亦都印咗 CE， 其实亦都可以完全係造假啦，你就印 CE， 你本身冇 CE， 你印 CE 亦有得啦，係咪、 嗯嗯嗯？ 或者你可能本身你個 CE 係講緊其他一啲嘢嘅，咁但係就如無問珠地又當咗係即係醫療器械嘅 CE 啦，又會有見過啦。咁、 嗯、 然後當然亦都係有一啲就係、是、即係真係好俾心機去做臨床數據啊各樣嘢。咁但係其實你能夠放喺個盒面上，亦都係一個 CE 咯。咁所以的確係唔容易係俾市民係能夠分辨得到咯。 焦教授，如果聽你咁樣講咧，其實一般市民要去分辨係咁困難，而即係雖然政府有提供呢啲超連結啦，但係唔係每一個市民都掌握到嗰個搜尋嘅技巧，或者都識英文啦、嗯。你作為即係業界，你認為政府其實有冇需要去整合一個譬如搜尋系統或者一個平台，係俾市民容易啲可以睇到佢到底手頭上面嗰個檢測套裝係咪一個即係合適可靠嘅套裝咧？ 係、嗯，我認為絕對係嘅。即係其實即係本身。即係好多唔同嘅地區都嘅政府都係咁樣去做啦，咁、 嗯、 但係即係的確香港政府本身我哋係冇一個類似藥監局或者 FDA 嘅機構嘅，咁所以喺一個疫情變化咁快，突然間需要有呢、這個情況出現，的確係唔容易馬上係去發生咯。咁但係我的確認為而家呢個亂象最能夠去解決嘅就係政府能夠提供多一啲嘅指引。 嗯， 点样提供法最好呢？嗬，即系咪卫生署去提供啊？抑或海关啊？抑或点样咧？你觉得？ 我认为绝对系应该系卫生署嗰边嘅，因为佢哋先有能力系去做即系去判断边啲产品其实佢哋个质素系如何咯。咁但系其实政府亦都有做到嘅，就系、是、例如政府采购快速测试，然后将来会俾市民去派嘅一个名单啦。 而家 有九款啦， 而家有九款啦。咁而九款政府亦都有即系讲到明，就系其实佢哋系政府内部已经做过评核，而个结果系理想啦，咁所以先至会去采购啦。咁、 嗯、 其实呢九个产品就有啲似，例如新加坡，其实新加坡都系有即系。不少於十個嘅名單，咁但係就係得咁多嘅啫，咁就淨係容許呢十個產品喺嗰個市場上度去流通咯。 會唔會政府其實都容許一個比較大嘅彈性嘅咧？因為而家佢容許啲人即係喺家居自己一個快速即係測試套裝就上報上去嗰個就嚟即係出台嗰個嘅平台啦嚇。咁政府其實係冇一個去真係去檢測嘅，即係話去復檢嘅機制，亦都唔會話去 睇下 究竟你用咗邊一個種或者邊個牌子嘅套裝係去。 有呢個嘅測試結果嘅咧？咁係完全冇噶嘛？而家係咪啊？ 嗯，即係我諗而家係一個我叫做係一個權宜之計咯，因為的確而家市場啊，即係市面上，即係我哋呢、這個啊疫情嘅情況啊。的確個最重要係先揾到你係咪一個陽性嘅案例咯，然後可以令到居民佢哋先去隔離咯，即係就算冇得去隔離措施，你屋企你都可以自己匿喺間房度先。咁所以係一個咁樣嘅形勢嚟講啊，先令到更加多人係可以做到快速測試，我認為係政府而家諗緊嘅方向。 嗯，朱元濤教授，我咧又想請教一下啦，因為今日咧消委會就話咧，佢哋接到咧好多關於快速測試包嘅投訴啦，有24宗。咁其中一個佢哋帶出嚟嘅問題咧，就係、是有一啲嘅快速測試包咧，佢個使用限期咧可能好短啊，即係可能佢買翻嚟嘅時候咧，佢好快就過期噶啦。咁、 嗯、 其實呢一個限期嘅問題係咪會影響到嗰個測試嘅準確度或者是靈敏度呢？我們應該怎樣看這個問題呢？ 是的確呢，即這些快速測試包呢，理想來說呢是應該可以兩年的使用期，正常來說、嗯、但是呢要留意呢，其實這個使用期那個期限可以放多長呢，其實是即是不同政府的監管機構呢是有限制的，即例如以美國 FDA 為例，其實現在在任何地方買到是有 FDA 認證的有效日期咧，係唔會多過一年，因為佢係非常之嚴謹地咧，要求你要係確保你嘅產品真係放過兩年，喺室温裏面放咗兩年，而能夠證明你個產品嗰個準確度係冇變化，先至會批准你去擺一個兩年嘅有效期。咁但係你都知啦，新冠疫情都係差唔多兩年，而快速測試面世係未夠兩年嘅時間。咁、 嗯、 所以佢係唔會容許你到放到兩年嘅時間，但係唔代表你見到一個美國受到 FDA 審批嘅一個產品放一年或者甚至半年嘅一個有效期，就代表佢其實佢哋就好快變壞咯。 係，但係坊間度早前都有一個擔心，就係話喺嗰個 Omicron 即係出現之前製造出廠嗰啲測試到倉咧，就未必測到 Omicron 啦。咁其實係咪唔啱嘅？呢個係誤解嚟嘅，係嘛？ 我認為係有啱又唔啱啦。唔啱嘅原因咧，就係其實本身呢啲快速測試生產商都係非常之聰明，因為我哋知道冠狀病毒嗰個最容易知道嘅特點就係佢好中意去變種嘅。咁、所以當我哋去選擇嗰個所謂抗原嘅時候，我哋都係刻意去揀一啲抗原是冇咁容易去因为个变种而去改变，即係例如嗰个刺突蛋白呢，我哋知道佢係新冠病毒攞嚟入侵細胞啦，所以就一定会係咁变嘅。咁、所以基本上呢，市场上而家流通嘅快速測試都唔会去揀刺突蛋白嚟去做个抗原啦。咁、所以其实我想讲嘅就係当即係 Omicron 出现之前，其实市面上大部分嘅快速測試都係能够檢測得到 Omicron、只不過是 Omicron 未出現啫。咁、所以當 Omicron 出現之後，大部分嘅廠商就係去攞翻 Omicron 嘅病毒，然後去測試自己本身有嘅版本啦，睇下係咪能夠準確到 check 到啦。如果得嘅話，咁佢都會有封公開信去話俾社會聽，話俾政府聽，佢哋係冇問題嘅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實係咪真係嗰個生產日期早過 Omicron 面世就係唔準咧？亦都未必一定。 OK， 阿朱元濤教授，因為再消問題或者新聞翻嚟，我哋再請教多你一陣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5,35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第五波疫情累计超过280,000人染疫，再多117名患者离世。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预期个案会继续向上。當推出平台俾市民呈報快速檢測陽性個案嘅時候，預計每日新增個案會大幅上升。過去24小時離世嘅117人，由58歲至到99歲，當中78人嚟自院舍，有43名死者屬滯後數字，患者喺2月26日至到28日離世。第五波疫情以來，累計967名新冠病毒患者在公立醫院去世，兩年疫情以來有1172名患者死亡。 医管局话，截至到上个月底，第五波疫情共有1939名儿童入院，其中49人要入住深切治疗部。两岁或以下需要入深切治疗部的病童占多数，有30人。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表示，分析过儿童的个案，绝大多数都是病情轻微，发烧两三日之后就会退，7至10日内会好翻。他说，儿童如果没有持续高烧等警号，加上就不用担心，在屋企悉心照顾就可以。他呼吁家长，若果发现病童的呼吸急促，有嘈杂的呼吸声音，嘴唇发紫，心跳加速，神志突然变差或者模糊，有抽筋的现象，持续发烧、呕吐和进食困难，就应该立刻送院治理。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近乎所有公私营医院的医护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病房每小时换气达到6次，而私家医院医护和医管局员工同样有 N95 口罩和个人保护装备，认为私家医院应该协助处理新冠病毒轻症门诊和住院病人。私院员工照顾这类病人的时候，只要和公院做法看齐，同样是采取有关感染控制措施就可以。现时密切接触者需要隔离检疫，袁国勇相信本港大约1/5至到20/1人口已经受感染，认为私家医院隔离措施应该和公院看齐，即是医护染疫7日之后检测阴性就可以复工，以便私家医院协助接收轻症患者。美国国务院提升对香港的旅游警示至到最高的第4级，呼吁不要前往旅游。美国国务院说，香港对新冠病毒采取清零政策，实施严格限制，入境旅客要进行至少14日隔离，检测结果阳性的旅客要转往政府提供的医疗设施，有关住宿检测等安排和美国提供的并不相同，即使完成隔离亦都可能有行动限制。在一些情况，有检测阳性的儿童留医期间要和父母分开，直至到符合出院条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天早部分地区有薄雾，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和缓东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日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个星期一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转晴，下周中期天气干燥，早上清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南区浅水湾道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浅水湾道近住浅水湾别墅的封路重开，一带的交通现在是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来的交通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围的下城门道因为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一段仍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喺加士居道天桥咧，因为中九龙干线工程，加士居道天桥去美孚方向，介乎中方街至到窝打路道的部分快线是封闭，经过整留意翻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潮兴新运动今个星期为你找来法式滚球主教练郭志涛，同大家介绍法式滚球的优雅。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杨立梅。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就系、最近啦，喺市面上面咧好多啲快速抗原嘅测试套装咧，要系市民要去选购嘅时候咧，到底有啲咩细节咧系留意嘅？我哋头先咧就同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嘅兼任副教授，本身系上达生物科技董事长嘅焦贤图教授倾紧，请翻佢出嚟先，焦教授。 系 ，hello。 系你好，留多你一阵咧，因为就想请你教一下大家市民大众啦。嗱，我哋头先就讲咗咧，系有四个认可名单，佢哋可以上去查啦。咁但系可能有一啲市民咧，佢未必系手头上面有个套装，上去睇下系咪合乎资格。佢可能都想去睇下呢啲名单，然后咧先至再去市面上面咧去拣去买边啲套装嘅。咁譬如以欧盟嗰个名单为例啦，因为入边都有好多一啲科学啊，一啲医学嘅字眼，市民在看的时候要怎样去解读这张名单呢？有些什么字眼大家是要特别去留意的呢？ 是，咁所以其实喺个名单上面呢，我唔知个睇嗰个政府嗰个版本呢系彩色版嘅，咁其实呢有两隻颜色嘅，咁呢所以呢如果你见到呢嗰、那个系绿色呢，佢写住呢个 prospective clinical study 呢，就是代表一个前瞻性嘅临床测试，咁所以有做到呢啲测试嘅厂家呢，其实佢个认受性系会高好多，因为就有头先有讲过啦，佢的确系有第三方啦，然后系真系有一个唔知道嗰、那個使用者究竟佢本身係咪確診啦，佢有冇任何症狀啦，然後去用呢個快速測試，用金標準去做一個平衡嘅對比嘅一個臨床嘅測試，咁所以能夠做完呢樣嘢都能夠合乎即係歐盟嗰、那個標準嘅話咧，咁其實佢個質素係應該係可以受到認可嘅。 咁請問橙色嗰只又係咩意思咧？ 係啦，橙色嗰個咧就叫做 retrospective in vitro study 咧，其實一個叫做回溯性。嘅 in vitro study 嘅意思咧，即係可以係唔係臨床嘅，即係可以喺實驗室度進行嘅嘅一個測試啊。咁由於呢樣嘢咧，就冇牽涉住一個第三方嘅認可機構啦，或者係唔需要認可機構啦，亦都可能係喺一個實驗室一個特定嘅環境或者條件之下咧去做嘅呢啲嘅樣本嘅試驗啦，就唔係真係有個。即是要找一些人來的，你純粹可能是買一些樣本，或者可能是採集一些樣本在實驗室去進行這個測試，那呢這個認受度就會稍微差一點 了。嗯，最後請教關於這個 sensitivity 和 specificity 不好意思，是不是越高就是越好呢？應該 是没错，即是 sensitivity 就是一个所谓的真的阳性率啦、 okay. 啊、所以就是当这个数字越高的话呢，咁即係其實兩個數字越高都係越理想啦，即係代表個準確度越高啦。咁、啊、但係其實一般嚟講咧，嗰、那個 specificity 即係個特異性咧，係應該係好接近 100% 嘅。嘅意思即係佢出現假陽性嘅機率咧係好低嘅。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大部分嘅快速測試都達到呢個目標嘅。咁、值得留意嘅咧就係、是、嗰個 sensitivity 就係嗰、那個嗰靈敏度咧、其實咧呢、這個數字咧就係、是、比較巧妙嘅，就是、因為其實呢個數字咧其實係隨住個病毒量唔同咧。是会有变化的，当个病毒量是很高的时候，或者那个所谓 CT 值是很低的话，任何一个快速测试应该那个就是那个灵敏度是可以非常之高的。所以在个名单上面都有讲，究竟他们的灵敏度是随着那个 CT 值是哪个位置呢是会有一个变化。咁当然最理想就是当嗰个 CT 是细过30的时候都是能够接近 100% 呢，咁呢啲会是一个比较理想啲嘅一个数据。 嗯，即係个意思係即使个病毒量可能唔係话非常之高，但係佢都会验到出嚟就係比较理想嘅测试症状啦。明白晒。好啊，唔该晒你啊，焦贤图教授，先同你傾到呢度。 咁啊，頭先阿詹元圖教授就教咗我哋好多喺即係分辨啊呢一啲測試套裝上面要留意嘅地方啦。其實我留意到咧，我哋嗰、那個民間咧都有一啲即係科技嘅平台咧，佢哋都自發咧可能整合咗呢啲嘅四個名單咧，然後做咗一啲搜尋引擎咧，就希望方便即係市民咧去打一啲關鍵字就可以搜尋到嘅。咁不過其實呢個工作咧，正如詹元圖教授嘅意見咧，都係認為可能由翻政府衛生署咧去到有一個統一嘅平台去到做咧，就更加有公信力啦。 冇錯。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 追踪方面我哋推出咗一个网上面嘅平台，系让市民咧尽快向我哋提交一啲嘅资料嘅。咁、那个网址咧就系www.chp.gov.hk/cdpi。如果佢系收到一个初步阳性嘅核酸报告嘅时候咧，其实短信咧都会附带埋呢个网址嘅。咁希望市民一收到之后咧，尽快向我哋提供佢一啲个人资料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国剧八三零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估到方恒之会嚟到海边，两个人都好感慨。方恒之预祝简爱一定要幸福，佢想最后一次抱住简爱，而简爱亦都冇拒绝。不过喺远处嘅朱丽叶就睇到呢一幕。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在继续节目之前，先同大家读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因为九龙城德朗村德龙楼和沙田的骏阳村骏日楼是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住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地去落楼进行检测。杨立门，我们刚才讲完快速测试套装，跟住落嚟我们就要讲下药物了。因为呢，其实除了大家要懂得怎样选和怎样用快速测试套装，怎样选和怎样食药咧，可能最近大家都会系要留意啦，因为随住确诊人士增加，而又未必大家都入到去一啲治疗嘅设施嘅时候咧，就多咗人咧，可能要喺屋企嗰度咧去自己照顾自己啦，可能食一啲退烧药啊，或者系即系化痰止咳嘅药物啦，去舒缓嗰个症状。咁所以我见到咧，药剂师学会咧都发布咗咧一个舒缓轻症所用嘅用药表咧，就希望就住呢方面咧有更多嘅资讯提供到俾市民。 好啊，呢、這个应该好有用㗎喎、因为而家咩新常态就咩都自我嘛，自我即係检测啦，自我隔离啦，自我治疗啦，而家要咁，因此自我治疗呢就药物係非常之重要㗎，係我哋想请个专家嚟同我哋倾下。 係啊，同埋我諗都可以请教下佢哋呢，而家大家都成日喺网上面都流传啦，话啊有一啲药物呢已经买唔到啦，特别係小朋友嘅版本嘅药物呢都唔係咁容易喺坊间嗰度买到，咁喺呢啲情况之后又有冇替代品嘅咧？嗱，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请嚟啊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嘅会长崔俊明同我哋倾下噶。崔俊明你好， 系我两位好， 系啊，崔俊明啊，嗱，你哋就发表咗呢一个嘅轻症嘅药物嘅舒缓佢哋症状嘅药物表啦。嗱，其实咧我见到你哋个表咧都好详细咧，就即系对应咗譬如儿童啊、青少年啊、怀孕啊或者系授乳妇女，佢哋有一啲咩药物咧系可以应对唔同嘅症状嘅。咁出呢一个表咧，系咪因为你哋都见到喺即系市面上面都有市民可能佢哋喺用药方面有咁嘅需要，或者你哋会唔会？甚至是担心市民是吃错药或者用错药的情况出现 呢？其实我们出这个表呢，就是一些譬如患了新冠病毒出现一些叫做轻微症状那些的、即是不是要即刻要入院那些、那我们其实这些药物呢我们舒缓的。咁我哋出呢個表有兩個目的嘅，第一就係話叫啲市民唔使擔心，唔好去急症室，係啦，因為如果你有少少咁嘅輕微症狀走去急症室咧，你睇到而家已經頂唔順噶啦，同埋真係照顧唔到呢啲即係輕微症狀嘅病人。第二樣嘢咧，就係因為佢哋出街買呢啲舒緩性嘅藥物咧，都要多啲資訊啊，因為其實佢而家去藥房啊、藥行好或者啲藥店買咧。通常都同售貨員問佢嗰啲點用藥嘅，咁但係我哋覺得咧，呢啲一定要有個專業嘅知識俾到佢哋，尤其是孕婦同埋胃部冇乳嘅女士啦。咁當然啦，兒童更加緊要添啦。咁所以我哋出呢個表，等佢小心去買藥咯。咁但係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市民自己走去買一啲成藥， 去照顧自己咧，其實啲輕微病痛咧係值得鼓勵嘅。啊，就唔係話去亂用藥嘅，啊，不最緊要就話咩時候先要睇醫生咁解啫。 好啊，崔俊明啊，不如我哋咧逐樣症狀，大家市民關注嘅傾下啦。嗱，譬如即係退燒藥啦，大家最近都好想去買一隻特定嘅品牌啦。咁但係其實你就同大家講咧，其實撲熱息痛同埋布洛芬呢兩種嘅藥物咧，其實大家食咗咧都係可以退燒嘅。不過呢度咧就有個問題想請教啦，就係譬如以兒童或者青少年為例，佢哋食嘅劑量又係咪同即係成人係一樣嘅咧？因為我見到有一啲網上面嘅講法咧，都話啊，特別係而家咧要買俾小童食嘅嗰個劑量咧，係特別難揾啊！咁如果我攞住你呢只藥名就咁去即係配藥或者去買藥嘅時候，要點處理呢個問題咧？ 冇錯。嗱，其實市民要知道嗰啲食幾多劑量咧，其實嗰個成藥個藥盒有寫嘅，即係幾多歲至幾多歲食幾多啊？即係嘅，譬如一至兩歲嚇，或者三至四歲咁呢啲，咁其實依足嗰個標籤食咧，就個劑量食啲， 即係唔係一定要話買兒童版先得嘅？其實我哋跟翻個藥盒嘅指示去到食翻個劑量就得㗎啦。 但要記住咧，因為細路仔通常嚟講都係水劑嚟嘅，就唔係好似我哋大人食嗰啲藥嘅藥丸啊咁樣嚇，咁所以其實跟翻佢個建議劑量就冇問題嘅。如果有唔明咧，其實都可以問翻有 RX 標誌有個藥劑師嘅，可以問翻佢。咁但系要注意咧，嗱，而家最常用啦，同埋安全嘅咧就係撲熱息痛。嗱，撲熱息痛咧，英文名就 paracetamol，另外一個英文名叫 acetaminophen， 其實係一模一樣嘢嚟嘅，但係喺美國、加拿大咧叫 acetaminophen。在英國其他國家都是叫 paracetamol， 但是市民不要搞錯以為兩種不同的退燒藥。 我有一個一般性的問題，崔先生想問一問，你這個表呢就列出來，譬如發燒、喉嚨痛、咳嗽等等用的即是用的藥呢，你列出來的名字呢都幾係即係學名化嘅，即係 paracetamol 啊，咩 ibuprofen 啊呢啲啦。咁一般市民咧就唔識呢啲名㗎，即係我又識得 panadol 啦，我又識得即係阿司匹林啦，或者點。咁但係唔識得呢啲名嘅嚇。咁其實點樣去揀咧？即係點樣睇呢個表咧？其實最好 係明白嘅，因為市民通常而家最容易接觸就係個 bit 乜乜啦嚇，嗰個牌子名。係 啊。 咁即係 paracetamol 撲熱息痛。因為佢個盒咧都有寫啲成分名嘅，咁佢可以依住我哋個表對翻有冇呢個成分，就可以知道適唔適合，譬如兒童啊、孕婦同埋胃部母乳嘅嚇。咁但係要注意咧，六歲以下咧，我哋就唔建議去自己走去買成藥。嗱，並不是去六歲以下唔用得呢啲撲熱息痛，其實好細個兩歲一歲都可以用到撲熱息痛，只不過係要最好醫生問診或者藥劑師睇過你個情形，需唔需要可以服用咁解啫。 嗱咁咧，你嗰個發燒藥嗰度咧，除咗撲熱息痛咧，頭先仲提過布洛芬咯。我諗唔係好多市民咧對於呢一種嘅藥物咧係熟悉嘅，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佢同撲熱息痛或者係譬如阿司匹林之間個分別係啲咩咧？點樣去選擇佢係會適合啲咧？ 係啊，問得好，因為市民喺尤其是喺香港嘅市民咧，就好熟悉撲熱息痛啦。布洛芬又好，阿司匹林都多人熟悉嘅。不過咧，我哋都唔建議啲細過18歲以下嘅人士服食嘅，因為驚有類耳氏綜合症。嗱，不如講翻撲熱息痛同布洛芬先啦。嗱，撲熱息痛咧本身係退燒止痛嘅，咁而布洛芬咧都同樣地都係退燒止痛，不過佢有消炎嘅作用。咁但係咧就佢要有藥劑師監管售賣，但係唔需要醫生處方。換句話講咧，你要去到 RX 標誌嘅藥房。要找個藥劑師才能買到布洛芬的，但是撲熱息痛呢你在貨架啊、超市啊或者售貨員可以買到給你的。兩種有什麼分別呢？我們退燒，當然家長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買些退燒藥給小孩子或者自己都可以吃。撲熱息痛和布洛芬的分別呢，唯一的分別呢就是布洛芬呢可以降溫呢多 0.2 度攝氏而已，就是降得低一點點。不過是 0.2， 咁係咪即係話佢嘅藥效或者個藥性係強啲嘅咧？ 因為睇係見仁見智啦。因為 0.2 度你可以話係多過撲熱息痛喎。咁但係我喺醫學界嚟講，覺得 0.2， 講真，你揾啲暖水抹下個身，沖個暖水涼都降到啦嚇。咁所以並不是用嚟做一啲咩高温啊，因為我聽到有人講話 布洛芬，我哋高發燒咧就布洛芬啦，低發燒就撲熱息痛啦。其實冇呢樣嘢嘅，啊，因為實在太相似啦，即係差 0.2。咁可唔可以一齊服食咧？係得嘅。研究發現到咧，兩者一齊同時服食咧，係快啲降温。但是長線間食就不建議的了、 哦、明白 是、 其實、除了這些、藥物、之外呢，我最近也有留意到呢，在市面上呢多了市民對於一些、譬如維他命啊，即是說維他命 C、啊、或者維他命 D、啊、那個需求呢都高了很多、現在有部分比較大家可能常買或者常用的牌子呢，甚至也都出現了售罄的情況。其實除了藥物之外，這一類型的保健啊，或者是、产品啊，你哋又会唔会建议市民都买嚟看下门口呢 ？O K， 嗱，头先提到啦，药物其实咧，我哋都建议咧，如果有啲嘅退烧，其实都可以用一啲唔需要食药嘅方法做咗先嘅。譬如头先讲饮多啲水啦，啊，或者冲个暖水凉，或者用啲暖水抹下个身啊，咁用一啲非药物性嘅治疗先嘅。好啦，唔得先至用药物。同樣地啦，咁而家都好多人都建議話食啲維他命 D、維他命 C 嚇呢啲去即係話預防或有幫助。嗱、其實咧個最緊要嘅結論係咩咧？其實維他命 D 冇錯可以調節免疫系統，但係暫時未有足夠嘅證據證明維他命 D 可以預防新冠嚇者、流行性感冒嘅、所以你之後食同之前食咧係冇幫助嘅，所以市民唔需要一窩蜂去買。同樣地啦，維他命 C 係咪對流感或者新冠有幫助呢？都係一樣，係未有一個結論呢，就係話佢對流感可以預防或者對新冠肺炎可以預防。所以好多研究好得意㗎，尤其是流感呢，好多人話流感食維他命 C 係咪可以預防流，食維他命 C 可唔可以預防流感呢？有啲研究係做到有啲研究就做到唔得，咁所以未有一個結論。 我想再問咧，就睇落去咧，就喉嚨痛啊、咳嗽啊、乾咳啊等等咧，咁亦都有一堆嘅，即係比較學名化嘅名見到啦嚇。咁、其實我都想知道譬如話我而家好多時平時咳咧，就會去買樽咳藥水啦嚇。咁、可能即係藥房都會介紹嗰啲俾你。咁你自己喺貨架度都可以自己隨便攞到好多牌子嘅咳藥水。咁嗰啲係咪即係又要去比對有冇呢一啲學名嘅成分先至可以飲得咧咁樣？ 係㗎，因為咳咧，大家都要小心，因為其實咳大家都知道啦，有痰咳同埋乾咳嘅。嗱，你乾咳咧就應該我哋叫用鎮咳嘅咳藥水啊，鎮咳即係鎮住佢。 即係乾咳就用鎮咳嗰只。 係啦，乾咳用鎮咳。痰咳咧，我哋叫驅痰嘅咳藥水。 驅痰。 顧名思義，驅痰咧嘅意思咧，即係話令到佢咳多啲，咳啲痰出嚟。我哋叫驅痰，或者用化痰嘅咳藥水。咁所以都有一個學問喺度嘅。咁所以唔好買錯。譬如你冇痰嘅，你仲要咳得多啲，你咪自己仲辛苦咯。 咁但好多咳藥水都係話化痰嘅喎，其實 係啊，所以佢你睇下佢宣傳係話化痰，或者佢寫廣告話化痰，咁、其實個成分係話到俾我哋聽佢真真正正嘅作用咯。咁、反而並不是嗰啲即係啲字句喺個盒外邊吸引你話，化痰又得嗰啲。同埋我哋都要小心咧，而家好多藥丸啊都話你總之有頭痛、發燒、傷風、感冒、流鼻水，一粒搞掂嗰啲啊，嗰啲就。當然啦，你有齊曬所有症狀就好嘅嚇，即係呢叫復方藥。但係如果你冇咧，你就唔應該去食呢啲咁嘅裏邊有啲咁嘅成分。 即係反而可能係一種藥或者一粒藥丸入邊係有多種成分，聲稱可以應對你哋多種症狀嘅呢一啲，你就反而冇咁建議啊？係咪咁嘅意思？ 係啊，冇咁建議。點解咧？舉例譬如話，可以止鼻水或者嘅鼻敏感。咁如果我冇鼻水又冇鼻敏感，點解要食埋嗰啲成分落去咧？嚇，咁每一種藥都有副作用噶嘛。啊，譬如話我淨係發燒啫，我冇咳喎，點解你又有話驅痰啊，又話止咳啊呢啲咁樣？咁其實冇意思噶嘛，係咪？ 明白。咁我亦都見到咧，譬如喺流鼻水或者喺鼻塞呢兩個問題上面咧，其實你哋咧都列出咗咧好多種，嗰度講緊有五種嘅藥物咧可以去俾市民揀喎。咁係咪亦都係頭先楊立門個問題啦？我只要睇到個藥盒上面係有呢一個成分嘅，我就可以買噶啦。當中又有冇啲咩細節要留意嘅咧？ 要㗎，因為咧其實我哋點解做呢個表咧？做呢個表並不是攞嗰啲成藥個盒啊，即係令到佢一個總嘅表出嚟抄佢哋所講嘅嘢，因為我哋係分析過嗰啲研究，同尤其係最近嗰啲回顧嘅研究，同埋好多權威嘅喺外國嘅學會話適唔適合嗰啲細路仔啊、孕婦，咁有機會咧，你就算見到呢個成分啦、 反而個盒或者嗰間廠咧係唔建議俾孕婦食或者餵哺母乳嘅。咁、但係呢啲其實抗組織胺嘅藥物就止鼻水啊、鼻塞嗰啲咧，最好問一問藥劑師先，係啦。咁其實係得嘅，我哋個表係冇錯嘅。你可能你有機會，咦？我見到你有一個叫氯苯拿敏喎、哦，咁點解你剔話孕婦用得嘅？點解個盒寫住孕婦就唔用住得嘅？咁其實咧要而家，因為佢哋註冊嗰陣時係講緊十幾年嘅註冊嚟嘅。咁但係而家好多研究咧證明其實孕婦係安全可以服用。 係 OK。 我仲想問咧，你呢度都有兩種病，就譬如胃部不適啊、胃氣脹啊等等，係咪都係好多新冠嘅病人都有呢一個問題嘅？咁譬如肚屙咁樣，我其實知道有幾個 case 都係肚屙，但係呢度又冇嘅喎。 係啊，其實咧，我哋就主要係啲新冠症狀啦。咁而胃痛、胃氣脹就其實都唔係多嘅，不過你頭先講得啱。啊，肚屙係嘅，其實點解我哋唔寫肚屙落去呢、啊、其實肚屙咧，我哋係建議真係有得去屙，即係將嗰啲污糟嘢排出身體， 即係唔好止咗佢嚇。 係啦，就唔好止，因為點解咧？其實有啲污糟嘢排出身體仲好，但係最緊要咩咧？就補充水分嚇、補充水分，因為你排即係肚屙可能脫水噶嘛，咁、所以補充水分係最重要嘅嚇。 OK， 我仲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係而家即係呢啲意見好好啦嚇，好有用啦。咁但係而家好多人有個問題咧，就係佢根本買唔到藥喎。而家係 啊， 咁你有啲咩意見可以俾到？有咩 advice 俾佢哋？ 其實呢個問題真係我哋都睇到出邊都搶得好犀利。我今日放工都走去睇下有冇啲即係撲熱息痛啦，真係買曬，即係除非有啲復方嗰啲。頭先我話唔建議，如果你冇咁多症狀，嗱嘅係真嘅。咁所以咧點都好啦。頭先我都講過話，如果能夠用一啲非藥物嘅舒緩咧，譬如啦喉嚨痛，你可以用蜜糖啊嚇。咁、另外就有啲譬如話發燒啦，輕微發燒其實可以飲水休息，同埋即係有啲暖水抹身嚇。咁、當然你冇。嗰陣時都用呢個方法 嘅， 咁但係我想指出咧，其實喺公營醫院咧，我哋用嘅撲熱息痛啊、喉糖啊，同埋啲抗組織胺即係啲敏感藥啊，已經比平時增加七至十倍，尤其是喉糖。 哦， 咁、所以我哋用量都好犀利啊！咁所以唔淨止出邊係緊張，我哋當然公營醫院嘅比較供應係平穩啲嘅，因為我哋係大用家嚟噶嘛嚇。咁、但係出邊真係而家越嚟越。少即系买到呢啲咁嘅药物啦。 但譬如如果真系发烧，真系比较高烧嘅时候，你头先话低烧可以用你呢啲方法啦。咁如果高烧点咧，你又未，佢又真系未真系可以排到期上到入医院，咁点咧？ 嗱，应该咁讲，因为其实初可能系即系轻微发烧先啦。如果48小时之内都退唔到烧，而且持续高烧咧，其实真系要睇医生噶啦， 吓， 要求医噶啦。就唔可以再用呢啲咁嘅成藥啊！ 但你等入去醫院之前，你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喺屋企 係嘅，咁就留意住個細路仔啦。咁就係每四小時量佢個體温。 每四小時量一次。 係啦，咁就量一次體温。尤其譬如你係用耳仔嗰啲，而家好興嗰啲紅外線嗰啲咧，就都高過38度咧，就叫做發高燒嚇，唔係高燒，即係發燒。 係。 咁就39度開始咧，就係以上咧，就叫高燒。 高燒。 係啦，咁就飲多啲水。同埋真係要同佢搵啲暖水抹身去降温，同埋個頭可以俾啲冰敷啊。 冰敷有用嘅係嘛？ 有用嘅，有用嘅，降低個頭部嗰個熱量。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崔俊明先同你傾到呢度。崔俊明咧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嘅會長，咁佢頭先都喺點樣去用藥啊上面咧俾咗好多有用嘅資訊市民啦。楊立滿，我諗我哋可能要在家治療或者在家抗疫嘅日子都要遲咗一段時間啦。咁啊，各位市民都真係要留意住呢啲有用嘅資訊啦。咁就我哋大家繼續一齊努力抗疫啦。 多多 好，拜拜。拜拜。